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翻工要听风骚，放假梗系更加要听风骚啦！早晨，早晨，公众假期嘅早上，我系小张张。 祝太时间复发节快乐， 复发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 冇错， 今日系受难节， 今日系受难节，但系我预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梗系啦， 因为呢个复活节嘅假期嚟 啊 嘛，乜嘢难都走晒 啦。今日。今日已经3月29号啦， 系啊， 第一季就嚟完结啦，冇错。但系我觉得我自己真系一事无成， 点解咧？ 唔得，做得唔好咧，做乜嘢啊？我对自己有要求， 努力啲，好嘛？由今日开始， 好，一齐努力， 好。嚟啦嚟啦，三小时嘅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希望大家复活节快乐。十点十二分，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1%。公众假期啊，今日有阳光，下昼天气炎热。听日稍后天气咧会转最不稳定噶咯，星期日有骤雨同埋雷暴，除咗数天有骤雨，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心情愉快咁咪得咯。无论呢个落雨即系好天，风骚快活都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大家，无论系翻工、放工、假期或者非假期都系嘅。假期咧，呢三小时咪一样照常嘅，咁希望大家一路听住咧，享受呢个假期嘅吓。咁、呢个假期咧都有日子都偏长，如果一年嚟计吓，咁、当然 四日啊， 系啊，咪算偏长。如果你前前后后加头搭尾咧，咁就七日噶啦。 仲有清明系下个礼拜四。 系啦， 哇发达啦、嗯！ 你咁快， 发达，不止发达系嘛？ 系、你先知嘅啫， 我计好晒啊嘛！ 你有冇留意嘅就系每一年其实咧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咩假期攻略嘅、 啊， 又唔知点样放一日、放系啦，即系你请三日嘅就放两日咁嗰啲 咧。系啊， 我梗系好惊，请 三日放两日， 放两日 到底系点计？ 有冇呢啲假期咧？ 因为打工仔一年唔系好多假嘅啫嘛，咁你将佢 expand 啊嘛，即系你将佢加埋埋， 你请我哋梗系啦。 係啊，我哋冇假放噶嘛， 冇問題啊，係 啊， 開心， 我都係開心嘅，即係今朝早咁樣啦，我就去入油，咁跟住咧就因為我成日都會去開嗰一個就係加油站，咁啊個姐姐已經同我好熟噶啦，一嚟嘅時候，我呢個咪要翻工嘅咩？ 对唔住，我想插佢嘴问，而家仲有冇纸巾啊、水送啊？ 冇啦， 唔系我问啫， 好耐好耐世界啦，你讲 呢样嘢，你讲紧我谂可能系清朝嘅时候啦， 几十年前啊， 系啊， 好继续 冇冇呢咁嘅事噶啦，咁所以我就嘅都系开心嘅，跟住佢就话吓，咁原来系平时都系冇假放，我系冇假放嘅，但系因为我觉得份工实在太开心，我宁愿唔放假。 Me too。 同埋嘅就系我会觉得嘅就系当人哋全部都放假，我唔使放假，翻嚟office 又冇人，條街又冇車，我覺得 清靜到不得了， 超正啊！ 明唔明啊？ 特別係翻到去辦公室咧，開燈嘅話， 係啊，平時唔係我哋做噶嘛， 負責開燈，我覺得好正， 開心啊 ！OK 嘅，尤其是節目又開車走， 係啦， 係咪先？ 冇錯， 都你諗忙噶嘛？ 諗起放假，好多朋友咧，佢放假佢好靜心咁聽，我更加開心啦，係咪？即係你會諗埋，係咪因為時佢可能係翻緊工揸緊車，都市人咧好忙碌嘅。嗱，我今日咧即係有一個圖片咧來自印度啊，咁咧就有人影咗一个驾驶电单车嘅，咁可能咧喺佢嗰边，嗱我即系每一地嘅风俗或者每一地嘅驾驶态度都唔同啦，我唔知嗰边可能都系算好少有，所以先会影咗摆喺媒体啦，咁啊就影咗一个人揸电单车，你估佢做紧咩咧？ 食紧嘢。 唔系， 横冲直撞，做紧乜嘢啊？佢同一时间 打电话， 同一时间 send 短信， 系啦， 开紧视像会议。 哦， 佢用咩开咧？佢啊摆咗个嗰啲叫做 laptop 啊，摆咗喺前面嗰个位，就一路揸车，一路开视像会议。咁所以 开紧 zoom， 开紧系啦，咁啊有人影咗相咧，就摆咗上媒体啦。咁嗰边都警方都话会严加即系谴责，同埋系听日揾翻佢出嚟嘅。喂，但系咧嗱，即系有时咧唔净止。印度，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 但其实开 Zoom 有时唔使出声噶，你知唔知噶？ 我知 道， 系啊，好多时候其实见到你喺度就 系啊， 你开住个蓝牙听咪得咯。 你始终都系会 佢停埋一边啦。 咁有时又真系好难讲嘅。 佢好高级噶。 唔點都唔應該唔啱嘅，因為你揸緊車嘅話，我覺得就算你傾個電話都唔啱嘅。係 啊， 我係唔會聽嘅，我係唔會傾嘅。 係啊，我見過最誇張咧喺香港，咁啊有一個大貨車咧嘅司機咧。佢喺做紧咩咧？头先你啱啱讲嘅答案，食紧饭。喂，我谂呢个都可能香港某啲好繁碌、好繁忙嘅工种嘅人，佢哋有时都 系啊，你冇时间。 但系佢系行紧车嘅，佢托住一饭盒， 系啊， 单手揸住车啦。咁可能佢食唔到住嘅，但系佢一停红绿灯，我估，因为冇一路望到个过程，但我净系见到托住个饭盒摆个。 你望到佢，你揸车都唔系好专心啫。 咦，唔系喎，有破绽，等阵。 点解啊？ 我望嗰部私家车咁矮，佢嗰部车咁高， 咪大。而家喺比較遠嘅馬路嘛，啊、即係我經過嘅時候，我望到佢托住個飯粒，就係咁啫嘛，係啊，咁咯，咁我 諗咁緊張，我唔會追究你。 唔係佢好緊張噶，每一次我哋有啲咩就講阿小，佢就話其實咧就咁樣嘅， 會唔會坐監噶？ 我冇咁 諗，唔使坐監， 冇事冇事冇事。 唔係，其實我當時我唔係想譴責佢嘅，我反而會覺得。其实有时有啲工种真 系 好辛苦， 系啊，真系惨， 食下饭啫，边个唔想坐低舒舒服服食啊？系咪先？即系例如我有时见到咧，可能你都见过，有个的士嘣一声停低，嘣一声，有个人好似闪电侠咁，嘣一声走咗出嚟。飙咗公厕， 系啊， 即系嗰啲咧， 我见过有啲， 我谂佢忍咗好耐， 系啊，攞啲饭俾个的士司机老公啦，咁我觉得好温馨嘅画面，系啊，你有冇见过啊？ 你喺边个年代生存？我好少见到呢啲咁 嘅，真 系 有啊！ 真系好少见到， 真系有噶。 其实你喺边度见到啊？我都系灵异事件嚟嘅。 唔系，真系唔系。类似嗰啲有啊，啲太太攞啲嘢俾佢。 我谂个别例子， 我有见过好耐好耐之前嘅话，就试过乜嘢咧？考车师傅。考车师傅好辛苦噶， 系， 所以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嗰啲唔知系老婆定系咩，佢企喺侧边嗰度咯，咁跟住佢就系会攞啲嘢俾佢嘅，即系攞个鸡髀俾佢啊，攞啲水俾佢嗰啲咁样。 考车师傅 间唔中见到，系啊， 系啊，真系有， 系啊，所以我觉得 教车师傅，系啊，以前教车师傅嘅话，我哋系要 book 出街嗰度学噶嘛，你谂下几耐之前嘅事。 太子嗰度仲系好多啊，而家 仲有噶， 系啊，即系警署门口啊，我见到好多人， 但 系 因为而家 开心， 你至少会有个驾驶学院啊嘛，系咪？但我哋嗰阵时候嘅话，你嗰啲师傅真系要出街噶嘛？其实我觉得咁样系好啲嘅， 好啲噶。 即系佢一嚟，你已经系有路试嗰个经验， 系 啊， 阿马老师，你系有冇试过咧？即系喺繁忙嘅都市里边咧，做一啲咧。 任何嘢都好啦， 繁忙都通宵食饭嘅时 过 啦， 系嘛？唔系净系食饭嘅，即系同一时间可能做紧几样嘢啊！佢 一定有啦，一定有啦。 搭车食饭你有冇试过？ 梗系冇啦，搭车 搭车唔食得饭噶。 系啊， 如果自己架车咪得咯，即系如果你自己架车一路系 冇冇， 即系好似嗰个哥哥仔 都冇试过。 搭车应该系咪所有嗰啲交公共交通工具都 唔食得 嘢？ 嗰啲唔食得嘢， 唔食得噶。特别嗰啲过境嗰啲大巴车啊，真系讲到明唔准咧，因为费事好大阵味咧， 一定 系好难闻嘅。即系你食嗰个就享受，其他人就难受，系啊咁咯。 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我试过咧喺一个 show 里边，系咪太阳计划咧？因为做呢一个叫保安啊，保安即系帮手睇住啲闸，梗系啦。我 你咁高，点啊？你咁高点做保安啊？你看我都唔惊啦， 我冇看你啊， 佢啊佢看我都唔惊啦。 先生， 坐翻低， 跟住讲嘢嘅咩啊？你话咩话？细路过嚟， 其实保安就强烈咗啲嘅，即系总之系睇住嗰个秩序 系 咁咧，就冇乜时间食饭。我最记得我系揸住个饭盒一路食一路话：喂喂喂，你嗰边唔可以入，唔可以入嗰啲咁咯。做嘢有时好难介意，有时我哋做呢一行咧做 show 嗰啲，冇乜时间食饭，有得食咧就快快脆脆好食噶。 系啊，咁咯， 系啊。 我觉得其实最惨嘅咧系做剪头发嗰啲，剪头发嗰啲真系冇啖好食嘅。我成日都会觉得哇，你咁样你个胃一定有事嗬。有时爬两啖嗰个阿叔电发，跟住佢差唔多啦，又要去睇下佢究竟电成点。 叫阿叔过咗50岁唔好电啦。 费事一直变得色加茅嚟啊！ 跟住你得嗰几条头发，我仲要帮你搞。 跟住爬咗两啖，跟住嗰边嗰个阿婶又话染发够钟啦，好辛苦。因为我本人咧，我系好憎嗰啲，我食紧饭，你俾我食晒先。就算我怼一个三文治都好嘅话，你俾我嚼晒先。你唔好无端端叫我摆低之后，跟住咧就要去做少少嘢，即系翻嚟再食讲，我唔得噶。即系我唔知两位系咪咁样啦。所以我觉得佢哋真系能屈能伸。到去到一个点咧，就我真系不 同埋， 唔系剪头发环境咧， 好惨我 嗰啲头发 亦都唔识嚟 飞嚟，都系吹嗰啲嘢又哇热兴兴。 同埋咧，饭咧面乜都好啦，食物咧理论上有温度嘅，咁你隔得十分钟，其实嗰样嘢一停晒，有啲芡咧，其实已经唔系嗰回事噶啦，即系你明唔明啊？冻咗之后咧，入口已经唔系嗰回事，叫做塞饱个肚 嘅 啫。 冻嘢，所有冻嘢我都觉得唔好食嘅，即系啲饭啊、汤啊、餸啊都唔好，俾你个杯冻饮啦，但系冻饮变咗室温饮， 又唔系嗰回事啦， 系啲冰融晒啦嘛， 系啊，又淡晒啦，真系。 不过我又觉得嘅就系我哋呢一行咧，其实都造就咗，有好多人你冇发觉嘅就 系 食嘢咧，好似咧饿狗食嘢方法嘅旋风式嘅，即 系 好夸张。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我都估唔到嘅就系贾斯洛，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啦。咁啊有好长嘅时间嘅就我即系同佢帮佢做嘢嘅时候咧，我会发觉就喂鬼仔应该可能嘅就系嗰啲慢慢啊。好阴滋啊，好滋阴啊！ 即系外卖个叉烧饭，佢都攞刀叉食。 我以为即佢系呢一种咯，哇！点解知道佢食嘢快过我啊？我谂其实佢可以媲美你。 我同佢比赛啊！ 叉烧饭又系快人嚟啊！ 一定唔会多过五分钟，就会成个饭盒会怼晒。跟住我就其实可唔可以慢慢食咧 ，Louis？ 跟住佢就话唔系咧，我惯咗。你好似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唔知一阵间会发生咩事。总之嘅就系一有嘅话，你快快脆脆食完之后，咁跟住佢嗌你埋入去厂嗰度rehearsal 又好，做咩都好。佢就會覺得安心， 係啊， 聽明啊？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就係食兩啖，佢又係唔中意呢一種，即係食兩啖又會叫個 FM 拍一拍你， 啊、 就 是、 DJ 咧，你識 DJ 啦 ，DJ 又拍一拍你就入去先，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入去排一陣先，可能排完出嚟嘅話，你盒飯都唔見埋， 冇錯啊，嗰個阿姨以為你唔要， 係 啊。嗱，我自己覺得咧，即係食飯咧，真係要俾哪怕五分鐘，我覺得你專心食。 五分鐘都唔係好夠，理論上 唔係啊，即係你最盡啦，一分鐘嘅冇可能啦，五分鐘即係。大家都大家就下打工做嘢，其實真係為揾啖飯食。 鬼唔知咩咁，但係其實個個都係噶啦，咪淨係你啊嘛。但係我同意你講嘅，就係話其實食飯係真係需要專心嘅。 絕對係。 其實你而家咧，我覺得有好多人食飯都唔專心，包括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喺屋企嘅話咧，我會點做咧？我會開一部嘢嚟去睇咯。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食饭嘅时候， 我唔会。 诶、你唔会噶，你自己一个人、啊。 我唔会。 我自己一个人，我一定要有嘢，有啲声啊，有啲嘢睇下。咁跟住我自己一个人食饭嘅话，我就心安理得。嗯、但如果只静英英仲静溜溜咁样，我就会觉得好惨、啊。喂， 我 自己嘅 你打电话俾我啊嘛。 我以为咧， 你又收我 钱。你系会开嗰啲音乐啊，嗰啲 jazz 啊， 即系可能我会录就会听，就睇住有某个嗰啲即系社交平台，你可能会揿一集出嚟睇又唔顶，又或者即系揿啲嘢睇，十零分。 我都唔会，我宁愿咧，如果你真系有嘢，第一我冇咩好急讲一定要睇嘅嘢啦，第二就系 你真系冇， 嗰啲夜晚先睇嘅， 夜晚 嗰啲唔夹， 嗰啲剧集嗰啲几少睇得，唔同细个 点过后先睇。 我话俾细个我哋过啲咩生，过啲咩生活咧？细个时候会嗰啲咩剧场、翡翠剧场啊，咁佢真系佢唔系 archive 嚟噶嘛，佢播完就播完，所以你先至会。即系叫用电视送饭，而嗰啲随时揿都睇到嘅，即系嗰啲收费平台，所以就 我只系需要有啲声啫，即系有啲声去睇，有啲嘢睇下咁样。有啲时有好多啲十零分钟咁样，啱啱好，即系你一揿咗嚟咁啊，啱啱好。 啱啱 完之后你就啱啱食完。 你讲食饭咧，有一次有个画面真系好靓，好感动嘅，就系有一个地方我路过一个地方咧，啱啱火烛完啊，成班消防员咧坐晒喺度 食饭 盒，喺度食饭盒啊。我头睇住附近有一个茶餐厅咧，有个老板咧，佢攞个托盘出嚟，就派俾佢哋食，冇收钱。 即系其实佢哋工作未完成啦，如果唔系佢就翻咗去啦。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有啲手尾要跟啊，诸如此类。 辛苦晒， 但系你见到你大，即系湿晒嘅，唔知系汗定系咩咧？总之就湿晒。然后佢哋一爬，跟住咧远远有个长官行埋嚟咧，佢哋即刻全部放低 翻 起身。哇！我觉得啲画面真系好鬼靓嘅啫， 好 man 啊！ 系啊，我揸住都想企。 关你咩事啫？ 佢扮 自 己 系消防员系嘛？ 扮有份 消防员自己 有咩做啊？跟住啲饭系咪唔要啦？有冇边啊未食过嚟？攞嚟！ for you 十点二十九分，公众假期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十点钟有人校长今日啊，放假都嚟同我哋一齐玩游戏，同埋一十二点有车路的士。换到份新闻报告嘅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听嘅香港电台第一台，依家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复活节长假期第一日，大批旅客在高铁西九龙站坐高铁返内地。在离境大堂，港铁派出多名人员协助，包括提醒所需证件等资料。候车区亦都逼满等候上车的旅客。有11名本港旅客，包括6个小朋友，准备一起自由行坐高铁前往广州南，到番禺一个动物园玩三日两夜，亦为番禺的住宿费用和其他旅游地点相差不远，但交通支出较飞机票便宜很多，亦都可以节省时间，又指酒店叫外卖都很方便。有本港旅客就说，和朋友共10人跟旅行团到江西三日游，团费1700多元，认为较抵玩。九龙塘北架山日前发生命案，一名84岁男子死亡，71岁的太太被控谋杀。明日提堂，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是典型以老护老个案，照顾者压力和他的社会地位或教育水平无关，担心将来陆续发生同类事件。他形容现时照顾者服务散散收收，很多安排并非以照顾者为本去考虑。他举例说，近日立法会讨论动员关爱队在社区寻找照顾者，但关爱队工作范围很阔，亦都不是全职，没有专业知识，质疑工作是否到位。狄志远认为应该在公营医疗系统、房屋署和社福机构系统上找出高危照顾者，定期是定期派义工或工作人员探望，建立比较清楚的保护网。他又建议在港九新界各设立一个社区照顾者支援中心。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北韩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俄罗斯投了否决票，中国弃权，决议草案未获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表决之后指出，制裁施压和军事对抗无在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他说，十几年来严厉的制裁和加剧是严厉的制裁加剧紧张对立，对北韩的人道民生局势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在专家小组授权未最终到期，各方仍有时间进行协商的情况之下，决议草案被付诸表决，中方不得不投弃权票。耿爽又说，一味加大制裁和强调施压无在于问题解决，只会适得其反。中方再次呼吁各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坚持政治解决方向，尽快恢复接触，建立互信，重启对话。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也都应该为此营造良好氛围。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咁展望明日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P 潘宇谦。 云如暗号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差与你。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Hello， 我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是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公众假期嘅早上吓，咁世界上咧有好多嘅观念咧，一种普世价值，大家都会认同嘅。咁就算咧而家虽然叫时代变咗啦，都会有啲嘅改变，但系咧一般人可能都系会唔接受嘅吓。 嗯、 例如话你去啲喜庆场合，你会唔会同嗰个主角影张相咧？咁样一定会啦，系咪？ 门 婚宴啊，生日啊。系啊，任何最开心嘅场合啦。但系如果你去一啲叫丧礼吓，咁喺呢个灵堂上边咧，可唔可以同亡者咧合照一张咧？咁样可以嘅。但系你影完之后，你再上传翻去一啲嘅叫做社交平台咧， 唔得嘅 就唔得啦，因为一定会抨击啦。 呢个唔可以 嘅。咁啊，发生喺日本咧，因为最近咧有位20岁嘅拳王啦吓，咁啊突然之间过咗身，咁啲教练啊同埋嗰啲拳友咧就全部去呢个灵堂上面咧去参加佢嘅仪式啦。同埋跟住咧就围住佢嘅棺木咧，当然系揭开咗啦，睇到佢个样啦，好安详咁瞓咗喺度啦，系啦，合照咗张就好似你去一啲普通嘅场合同嗰个主角影咗相咁样，然之后咧就摆咗上一啲嘅社交媒体，咁啊引嚟好大嘅回响咧，大家就系抨击就话，咦你好唔尊重人哋咁样， 佢点解佢哋要咁做咧？ 佢话：， 我又觉得要当别论。如果佢系一个公众人物啦，吓、又会唔会嘅就系，如果系得到对方嘅同意，其实我觉得嘅就系头先我所讲话，你唔可以嘅就系同一个为用，系、啦，影一张相，而你喺冇任何佢哋嘅屋企人嘅同意之下。你將佢上傳嘅話，咁一定係唔得啦，因為呢個係人哋嘅私隱，亦都要尊重人哋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佢成班人 師兄弟、 師傅啊、拳友咁樣， 會唔會係其實都已經係得到佢屋企人？我覺得最重要係有冇得到佢哋屋企人嘅同意咯。 唔係，我覺得就算。 同意，我都唔会影咯。 嗯， 影我真系觉得好难讲。 其 实 咧， 影 个教练咧，佢就上传咗呢张相啦。照片之中，大家围绕住佢嘅灵柩，大家咧唔系喊嘅，系微笑，同埋揸出一个咧佢哋嗰个抱拳嗰、那个拳，即系拳握拳嘅手势，冇拳到握拳嘅手势。咁啊，亦都影到嗰个亡者嘅遗体，即系呢个拳王咧，二十岁嘅拳王啦，咁样。佢就话啦，佢话有啲人，好多人就话好唔舒服，睇到即系觉得大众咧系即系受到冒犯，睇到呢张相咁。佢就解释啦，佢话我希望佢好似。去拳賽，而家佢退出啦，我哋只係同佢作一個叫最後退出嘅告別一張相，同埋佢都加咗一句，我哋係問過佢屋企人可以俾我哋擺嘅， 咁咪得咯。 但係最後因為嗰個輿論壓力太大咧，佢都係刪除咗同埋道歉，即係話對唔住啦，為大眾帶嚟困擾。即係嗱，而家就係講緊啦，無論係佢家屬同意又好，你覺得 OK 又好，但係大眾覺得睇咗唔舒服咧。都好似系唔系咁好， 啊、 即系佢觉得令好多人睇到唔舒服， 社会压力 系啦、啊，所以就呢样嘢咪就系一种普世价值咯。即系大家觉得，我唔想睇到一个亡者嘅样出现咁咯、 嗯。 所以其实冇话啱定唔啱，嗯，咁啊， 系啦、啊，睇嗰啲人你觉得唔中意，你咪唔好睇咯。 我就系想讲呢一样嘢啦。咁点解你要？因为嗱，我会觉得。社交媒體，你將嗰啲嘢擺咗上去， 但你假設係對外全世界公開嘅咯。 係啊，因為你社交媒體 我公開啫、嗯，但係嗰樣嘢都係我自己噶嘛。 嗯， 係咪代表公眾覺得咁樣不安啊？ 嗯。 其實 咁我 仲 要收， 真 我真係覺得可圈可點喎、 啊。絕對 係 啊， 因為我感覺上我覺得嘅就係、是社交媒體你去睇，即係你接收嗰個人啊嚇，我唔知道，即系当然你话有一啲普世嘅价值，譬如可能讲紧嘅，一啲恐怖嘅、即系袭击啊，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嘢，咁嗰啲梗系唔摆得啦。就算如果系嘅话，社交媒体都要你下架啦， 佢 唔会俾你俾你摆噶嘛， 隐藏咗你噶会。 咁但系我觉得，若果你话呢一啲嘅照片，有少少系咪比较私人性质比较高啲嘅嘢啊？ 绝对系私人嘅 私人嘅嘢嚟噶， 办事嘅丧礼嚟噶嘛？ 系咯，咁会唔会觉得我需唔需要觉得？但系如果佢公开得嘅，即系其实唔系你嘅朋友圈都可以睇到噶咯。 系、啊， 因为咁 我 正如话，即系 我想 讨论 嘅就 系 话，即系我需唔需要嘅就系要去顾虑到嘅就系，当然佢亦都系一个公众人物。 系啊， 咁你 摆 上去嘅嘢嘅话，当然你自己都要去深思熟虑一下啦，系咪唔系可以立乱摆啲咩？因为嗰个亦都系关乎嘅就系呢个人生前也好，又或者自己嘅形象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其他啲人覺得不安，我又要下架，我又要道歉啊！ 我以後唔好搞呢啲嘢啦。咁 我記得 唔使咁樣講嘅，即係我覺得大家討論一下啫。 啱、 如果他朝有一日係嘛， 到我啦， 唔好講呢啲咁嘅大家利是嘢。 唔好講 呢 啲， 即係其中一個係咯、你會覺得咧？你会唔会觉得不安啊？即系如果佢班朋友同佢影咗张相，佢屋企人又俾你可以咁样做，你就将佢摆咗上去，咁跟住就会有啲朋友不安，跟住你就 因为为容始终都系 有啲人唔中意咯， 吓，同埋同你即系再生嘅样系真系 两码事，系啦， 两回事嚟嘅。同埋你可能谂起佢生前，哇，好开心啊，成日笑啊，但系佢真系走咗，你伤心。 好多年前咧，有好多嘅著名嘅艺人啦，吓，其实咧喺佢哋。嘅灵堂上面咧，你知嗰阵时嗰啲即系狗仔队或者嗰啲影相嗰啲好犀利噶嘛，点都影到噶嘛。其实好多艺人嘅呢啲照片都俾人摆上去嗰阵时， 嗰啲唔同， 其实都系唔系咁舒服嘅，睇到都睇到都 唔舒服， 睇到都系好唔舒服嘅。即系好似阿朱红话斋，始终个样系另外一种模样，咁可能佢会宁愿 即系大家都会希望嘅就系留住嘅就佢生前最好嘅嗰、那个。我觉得呢一个 case 嘅话就真系 好复杂啊， 难讲啲、 啊， 真系难讲啲。咁但系我如果系咁样讲法，呢个系咪叫普世价值咧？系咪普世价值咧？ 又或者系一般大众对呢一样嘢嘅睇法咯？即系可能佢唔想再喺呢度同嗰啲人争拗，就算啦算啦，咁就删除咗同埋道歉咁样。咁、都系一件日本最近发生嘅新闻嚟嘅。 因为如果你讲咁话，即系有一个遗容，系咪真系唔应该？咁我又会觉得一定系唔铺好过铺噶啦。 系 咪？如果你话真系要去纪念佢嘅，你成班朋友师兄弟同袍影咗一张相嘅话，就摆喺自己嘅 album 嗰度。系、有时间唔中出嚟去纪念佢嘅时候，大家睇下就算咯。Think it's that since I'm loving you. Oh, I'm catch against the young. Please turn the corner and run and run. What's the last letter? Did you buy us all your letter? 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的得与失。世界上有啲嘢你以为错过咗，其实错过咗未必系遗憾，错过咗可能系躲过一劫。人真系唔好太贪心，唔可能乜嘢都拥有，亦都唔好太灰心，你唔会乜嘢都冇。所愿所不愿，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花开花落，那些年错过的爱人，那些年错过的一次意外，那些年每一个人回想当初，内心多多少少都有遗憾。不过人生是没有事事圆满，亦都不会事事不如意的。当你站在十字路口，前面有两条路，你要选择其中一条路，就注定会失去另一条路的风景。人生仿似旅行，就好像苏轼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就好像一家短暂的旅店，我们只不过旅店其中一个过客。既然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诸多的不如意，亦都有很多的遗憾。这些人生的酸甜苦辣，百感交集，会一直充斥我们的一生。生命如流水，奔腾不息，大家都要各自涌向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人生充斥着一次一次的选择，有时候你会得到一样东西，有时候会失去另一处的美好。选择伴侣亦都是如此，当初你选择这个人，就是跟他一起生活，一生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跟他有关。你选择了他，变相的亦都失去很多的选择。

手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 那些年呢，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听下香港电台带来嘅风骚范围啦，咁啊，快到咧十一点钟咧，会校长嚟我哋啊，咩嚟咗我哋嘅直播室附近噶，隔篱个房噶啦吓，欢迎校长， 欢迎校长， 欢迎校长家属， 好开心啊！ 两个校长一齐嚟， 系啊，校长抗例啊，呢个 好犀利，好犀利 啊！ 抗例啊，欢迎欢迎， 欢迎嘉琪都参加我哋嘅节目， 好难得啊，辛苦晒， 冇错啦。我记得我哋嗰阵时咧做啲 AI BB 班咧，咁啊讲到 AI 话题咧，会唔会影响人类咧？即系侵占咗我哋工作岗位咧，咁样。南韩咧最近咧有一个新闻节目咧，就推出一个 AI 嘅女主持主播啦吓。咁啊，第一个感觉，你第一个感觉，你觉得会系点样？即系好定唔好咧？ 我唔中意。 我哋都有啊， 系啊， 系啊，港台都有啊，都有 AI 主播。 真人同 AI 理论上系应该有唔同嘅，系咪先？因为咧佢嘅无论眼部嘅表情啦，或者系总之唔系咁。似人嘅理論上嚇，因為一定好難做到咁逼真。但我睇呢個新聞嘅片段咧，南韓呢個咧，佢真係象徵到好高喎。即係當然啦，除咗佢嘅外形係好亮麗啦，因為佢專登就要整到佢好有嗰種 camera face 啦嚇，無論係身形啊、樣子啊，同埋咧，即係佢講嘢咧唔會話好機械人咯，即係好自然嘅，同埋有少少嘅 body language 係啦，少少喐動啊咁樣。咁唔單止係咁，佢嘅稿咧。都系用 ChatGPT 咧系写嘅，都唔系用真人嘅。咁佢就话啦，因为要节省成本，第一呢一个机械人咧只系3000多蚊港币一个月，嗰个叫做 maintenance 啊，因为佢唔使人工噶啦，但系叫维修咧系大约几千蚊啫。咁啊，比真嘅一个播音员咧争好远啦。第二写稿嘅费用咧都系平好多嘅。咁如果从呢一条路线睇咧，咁真系可能咧某一啲公众咧系真系会被呢一个。AI 咧係取替啦咁樣，咁但係我都諗到最後就係、是，咁你始終都要有人去控制呢一樣嘢，或者都要有人做嗰個叫幕後俾稿佢嘅，即係俾資料佢 採訪， 俾採訪啦，俾資料啦，將佢集成埋啦，咁樣即係有啲公眾就一定唔可以代替嘅，咁啊。 其實你睇唔睇得出我係 AI？ 冇可能，冇可能。AI 一定唔会整啲咁嘅样子。嗱，你有冇留意嘅就系 AI？ 嗱，你收翻咁讲，我出 ChatGPT 个 Jamal 律师上嚟。如果你揾到一个 AI 系类似你块面咁长，同埋系咁嘅样嘅话咧，我话你好嘢。你有冇留意嘅就系所有嗰啲 AI 嘅话，其实都系非人类。但系非人类嘅话，就系会集齐晒所有大家中意嗰啲恶霸嗰啲样子啊，系咪啊？啲好靓嗰啲主播、女主播嗰啲样啊， 你望清楚。 所以我系冇可能会见到噶。其实最近嘅话都有一个嘅就系、是。有關於未來嗰啲嘅機械人、又或者係講緊嗰啲咩晶片啊，嗰啲嘅發布會啦，好犀利啊！你會見到有好多一系列嘅唔同嘅機械人會係喺唔同嘅範疇嗰度會係幫助取替咗有一啲，譬如可能係即係嚟緊會有機會嘅就係人類而家做緊嘅嘢咯。你覺得真係好犀利啦！以前我哋就係每一年你都會好期待嘅，就係一個生果嘅發布會啊嘛。 係啊， 而家就唔係啦， 係 嘛？即係係啦，佢哋已經要睇嘅話係另外嘅一啲嘢係講緊 AI 啊，未來究竟即係人工智能嘅話嗰個發展。会是怎样，以及那些晶片是犀利到的，就是他们那个容量啊，以及就是有 速度 啊，现在已经是斗紧这些东西。你都会见到的，就是譬如可能是相关的这些这样的产业的不同的公司的，因为这样的话呢股价是不断地节节上升的。可能就不知道哪架电车来紧的话又会用紧这些这样的东西等等。我觉得真的 很犀利。 我觉得日飞猛进都不够快啊。 都不足以。 佢就係佢係以好快嘅時間， 啊、 已經去到呢一個咁樣嘅境地，簡直係以光年計咯。 你哋有冇去過啲餐廳係用機械人捧 多 好耐啦？ 點俾你啊？ 呢個 我嗰日去嗰間餐廳個機械人，我唔知係咪係2.0、3.0 㗎？ 係 啊， 係啊，咁佢埋嚟請取餐。 如果你好曳企喺佢前面，佢係會避開你㗎。係 啊，咁我望下周圍，應該係我啦啩。 你蠢過啲機械人？ 唔係啊。我费事攞错啦！ 喂，你知唔知啊？唔单止机械人啊，最近巴黎有机械狗啊，我嚟做乜嘢？系啊，机械警犬啊，佢喺街上面影一啲人抌垃圾啦，或者系做一啲犯，即系唔系真系好大嗰啲犯法，即系少嗰啲啦，咁样咯。 过马路啊，嗰啲 过马路啊， 机械嗰啲公仔嘅话都有啦。嗰次嗰个发布会嘅话，你见到佢嘅就系佢同有某个好大嘅和路咩咧？一齐 嘅就合作咗，就有两个嗰啲公仔，即系嗰啲咁嘅机械，唔知狗仔定系啲咩咁样就走出嚟咯。你真系发觉就系、是，我谂到第时我会唔会好似 周街 嘅 机械人 好多机械人喺侧边嗰度帮你执垃圾啊， 啲侍应全部都机械人 啊， 我谂 到机械人样、啊， 我整一只。机械龟，你再闹我嘅时候，我放佢出嚟，静鸡鸡喺你后边。 机械龟整嚟做乜嘢咧？ 咬你， 你个速度， 你自己都 咬 得佢啦，使乜机械龟？你都买齐佢，你即刻买齐佢，唔使机械龟。 你踢我一脚咪仲快过你过嚟咬我， 啊、 傻仔。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中假期一样嘢，校长上嚟，唔单止上一个，上两个添啊，好犀利吓！不过一阵间咧，我哋只会听到其中一个声音嘅啫，佢就系、是、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圣公会李福庆中学吴幼美校长，欢迎吴校长。 吴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啦、 啊！今日好惊啊！ 校长喺边 度监考啊？ 只有校 长 啦，系啊，冇错、 啊， 有 一个喺背后 支持，系啊， 呢啲咪叫背后灵啊！好开心啊！ 校长有冇听？啊、有冇听下我电台啊？平时节目， 梗系有啦，系啊，由细听到大啊， 系啊， 系啊， 好，非常好啊！咁、哎、今日咧，我哋首先系同学问校长问题嘅， 好啊，唔好咁难、啊。 我唔知算唔算難。 其實我啲嘢想問一問啊，就係、是、其實而家咧，校長，而家啲小朋友咧放，都唔係叫小朋友咯，嗬，同學啦，係啦，放假放到幾時噶？ 其實就通常放到個半至兩個星期嘅。 兩個星期，真係開心。 個半至兩個星期。 翻學啊？有冇年齡限制噶？ 有冇年齡限制啊？你入張表嚟我哋面個試先，再傾。 好嘢。 問啊，其實一年裡面最長的假期是邊個假期啊？ 最長一定是暑假啦， 係咯，幾耐啊？暑假， 暑 假, 暑假都去到個半月㗎，係 啊， 好誇張喎、 啊！係咯、啊，但暑假有暑期作業啊嘛， 未必個個有 嘅。而家有冇啊？有冇啊？ 都有啲暑期作業嘅，咁、啊、但係就高中的同學通常翻嚟補課咯， 仲要翻嚟補課添啊？ 要嘅，要嘅，係、啊。 但假期有冇作業咧？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復活節假期， 點都要有啲嘅，係、啦。 意思就有啲。 啊、我假期咧我就休学， 过完假期先翻。 游啊，周围游走下，系啊，喺广九新界唔同嘅地方。 你发觉呢两个学生系好人啊？ 我话你咩意思啊？你唔人， 所谓冇所谓， 系冇问题嘅，系啦， 冇问题，好嚟啦， 系啦，坐翻个位度先。 好，坐低。学生问问题。嗱，咁人類咧好多時咧會用一啲動物咧幫佢哋先做一啲嘅實驗，試下睇下點樣先嘅。宇宙旅行都係，今日問題就係、是、喺人類歷史最早用過佢哋去宇宙旅行代人類行一跨嘅係乜嘢動物呢？四個答案：第一馬騮仔，第二老鼠，第三狗，第四烏龜。到底第一批去太空旅行的是什么动物呢？校长 狗 不是，我自己觉得一定是老鼠或者马骝，龟就一定不会了。校长你怎么看？ 是的， 我觉得可能个 size 要大一点好一点。 为什么 呢太空旅行一定要大一点的吗？ 是啊，一阵佢 咁啲唔用星星嘅，如果系咁，不用星星最大。 唔系，所以我觉得 你冇得拣啊嘛， 马骝啊似啲咯。 我想拣星星噶， 我都系噶， 我想拣大笨象添啊。 星星我写咗喺度， 咁你第你当 E 咯， 唔得。 系啊，即系咧，因为 点解咧大只啲有咩关系啊？ 我觉得同人类嘅 size 差唔多嘛，系咪啊？即系可能佢个活动空间啊，系即系各样应该似啲咯，即系个参数我觉得会大。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應該係要同人類差唔多添啦，係嘛？即係譬如可能係即係馬騮啊、猿猴類， 係啦，即係所以我 嘅動物 係啦，我傾向可能都係馬騮或者狗咯，即係呢類咯。 我揀老鼠， 我揀狗，狗。 咁啊，因為呢啲，因為隨手啲啊嘛。 係啊，唔係白老鼠啊嘛。 走嘅就係、是、即係可能啊，就係誒試下啦，叫阿財過嚟。 唔係即係似乎係咪？ 當然就叫阿財係個人嚟嘅，點知係狗嘅啫？阿財走過嚟啦。 係咪我就揀 阿財嘅 馬騮咯，馬騮可能係咪即係食啲嘢又差唔多啊？係咪啊？ 唔同人都同馬騮 食 嘅。食 蕉嘛，係啦，起碼都食蕉嘛。 咁啊唔同嘅，同埋你上到大都未必食翻你平時嗰啲嘢㗎啦。 喂，你開頭一嚟嘅時候其實冇諗咁多嘢嘅，即係求其嘅。我見到係啦，即係有隻老鼠。 係 係啊，我覺得似係呢一啲啊。 老鼠， 但係我又想狗喎。 你咪揀狗咯。 我揀狗，狗 係咯。咁我揀馬騮 咯。好啊， 三個答案唔同係咪？ 係。 校長咧就揀狗 馬騮， 馬騮 sorry 係啦。 啊。马小强就是老鼠， 系啦，你又系拣狗， 你又要就拣狗仔嘅， 啱啊， 有人啱嘅， 系一定唔系乌龟啦。 其实大家读 science 嘅时候，以前 call 咩多咧？你觉得？ 老鼠， 老鼠。 第一批去太空旅行嘅就系1951年升空嘅老鼠仔。 啊，嗰年我都有参与噶。 你做乜嘢？ 佢系鼠鼠， 食晒老鼠。 有老鼠之外，佢系鼠鼠。 咁你有错？你啱咗系嘛？ 佢啱咗， 啱咗， 俾佢撞中咗。翻嚟我哋继续。 同样明媚的天气，现在这回忆，白云盖在了天际，晕染着回忆。明媚的笑如昨夕，18岁的年纪，青春是一份厚礼，给过我和你。时光藏起的秘密，我还一直在温习。曾经的世纪，听一起说过的梦呓，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一言一笑一辈子，青春已飞逝。你眉你眼你样子，住在心里写成诗，纪念最初的相识，属于你，属于我，我们的最好样子。 知唔知由小鸳鸳问问题？ 哇，嚟啦！好啦，呢 條問題就好簡單嘅啫。咁但係咧就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唔漏肥啊今日。好啦，我想問一問嘅就係話咧，好多時候咧，成日都有一句説話講嘅就係、是、You are what you eat 係咪？係、啦。我哋后面嗰位校长，我冇喺度喺嗰度食，唔该你留心啲啊！系啦，头先就答啱咗，我把又唔系话俾我知，即系又知你做咗就咁，拣老鼠， 拣老鼠啦，呢件事又 讲埋啲咁嘅说话，真系不知所谓。好啦，嗱，咁其实咧就想问一问咧，即系 you are what you eat 啦。咁其实你食啲咩嘢嘅话咧，就会反映到喺你自己嘅样貌上边嘅，又或者你嘅身形上边嘅。最近咧做咗有一个嘅研究同埋有一个调查，究竟啊食乜嘢多？是会令到自己越食越丑样嘅咧， 马思维，你要留意一下，马思维，你要留意一下。 我建议你收翻呢条题目，唔系我告你人身攻击。 我冇攻击你，因为呢一个嘢唔系因为关即系唔系唔关于你嘅，系讲紧嘅就系话啲 人一 系越食系会越丑样嘅，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我怀疑你应该会答得啱嘅。你平时食开啲咩？ 校长。 你明明你 知唔知欺凌啊？你走唔好搞 我。我哋听咗个题目先， 系啊， 再决定。 O、okay. K， 你俾四个答案我哋啊，唔该。你俾 讲晒你嗰啲食嗰啲嘢。 Okay. 饭呢啲系饭， 粥翻面饭。 第二， 雪糕。第三，烧鹅。 俾。 第四系咩好咧？我都唔知啦。 你食得多嘅嘢咯， 系啦， 垃圾。 咁就啱啦，一定啱啦， 冇 错，啱啦。 来吧， 好啦，嗱，正式嘅答案听住啦，话四个选项嘅就系包括 A 高糖嘅食品 ，B 碳水化合物 ，C 辣嘅嘢，定系 D 脂肪高嘅嘢。真系有呢个调查噶， 知道。校长点睇啊？ 呢个调查几时噶？ 啱啱噶，最近噶，系啊。 点解我冇参与嘅？佢哋冇人 control 我。 你唔需要参与， 因 为 你已 经变 丑咗样，你已经丑咗样啦。 佢应该问我啊嘛？喂， 系啊， 阿叔，你食咩啊？ 冇得比较啊！ 唔需要，唔需要。佢净系留意你平时食啲乜嘢嘅话，就可以知道噶咋。佢应该做啲咩嘅实验 啊？好， 高糖碳水化 系啦 ，A 系高糖 ，B 碳水化合物 ，C 辣嘅嘢，定系 D 脂肪。 应该几样食咗都唔会好靓，我觉得。 总之唔系健康咯，嗬。 系啦，即系脂肪， 因为得一个答案嘅啫。 校长，你平时完全冇食系乜嘢？就系嗰样啦。 哇，咁样啊？ 系啊， 我啊唔系好食辣咯。系啦，但系即系肥猪肉嗰啲都要食下嘅，点都系咯。 你拣咩？ 我拣可能系 糖无聊嘅问题。 我都觉得应该高糖，我都觉得应该高糖。 我拣脂肪， 糖系咪？ 系啊，我呢排都开始戒糖嘅，都系。 其实系争好远噶，我见到有啲人戒糖，成个人个样唔同晒噶。 变咗乜嘢啊？ 变咗 糖妹啊嘛， 仙女。 咁啊 A 啦，我拣 A 啦。 我跟校长，我跟校长。 糖咯。 阿校长，嗰位校长都系，系咪 A 啊？都系 A 啊？都 系 A 哦。 我拣脂肪。 即系有三个 A 系咪？三个 A， 三个加埋后边嘅校长啊！ 你乜嘢？ 我脂肪， 脂肪系咪？ 好，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咧？ 冇人啱吓！ 剩低嘅就系碳水化合物系嘛？ 剩翻嘅就系碳水化合物同埋食辣， 辣咯， 系咩？ 会丑喎， 丑样 有好多食辣嗰啲好似好靓，我见到 咁啊食辣咯。 你觉得我冇食咩？ 你形容嗰啲女仔嘅话，话佢靓嘅话，你要叫咩啊？ 辣妹 系冇人叫话喂碳水化合物妹， 碳水化合物你行佢系 咪先？咁啊，碳水化合物咯， 我拣辣。马思维咧， 我支持校长，我点都支持。 后边校长，后边校长。但支持佢 系啊，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即系 我拣两个，我拣两 个碳水化合物， 三个碳水化合物， 一 个辣系咪？ 一个辣妹， 正确嘅答案系碳水化合物嘅。这个就是来自一个就是法国蒙佩利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就是招募了104位的受访者，年龄是介于20至30之间的，他们是需要的就是回到学校的时候就要随机给两个不同的早餐，他们一个就是高碳水化合物的，另外一个均衡的早餐，接着就会发现的就是说这个估计受试者的长期饮食习惯，他们研究在前一天他们吃完之后的话，一段时间之后再做这个这样的测试之后， 發覺嘅就係佢哋係變得醜樣咗。 哇！但係醜樣嘅定義係點樣咧？ 醜樣咗嘅就係即係佢有啲人，譬如可能就係佢哋啲樣啊，比其他嘅一批，另外嘅就係有252名嘅民眾去再做呢一個嘅評估，跟住咧就發覺嘅就係食碳水化合物、高碳水化合物嗰一班嘅話咧，普遍係受到嘅分數係好低嘅。係啊！ 我頭先一開始已經話煩啦， 咁你又唔加？ 系啊，其实你头先系中噶，所以你个样搞成咁嘅话系有原因的。 我戒饭， 系碳水化合物真系唔好食太多。OK， 好嘅， 好，到马小白， 好啦，等我出啲有养分呢个题目俾大家啦。 头先嗰啲都有养分，头 先好有养分喎，系啊，我以后知道食啲咩多啲 啦，唔使理佢， 咁咪变咗以貌取人咯。阿丹笑唔到你哋拗。 点啊你？ 后屘又入份嘅题目嚟，嗱，大家都听过加油呢两个字啦，喂，加油加油！咁呢个加油呢个字咧，其实喺清朝嗰度就开始出咗嚟啦，系啦。咁啊，话说咧，你哋梗系冇读书啦，唔知呢啲嘢啦，咁我就分享俾你哋啦。 好啊，清朝嘅时候系点样嘅咧？ 系有个举人叫张英。咁咧，佢好好人嘅。 张英系艺人嚟嘅喎。 我识啊，张英叔。 我唔识举人。 系啊， 举人。 咁点啊？张英叔 咧，哇！睇到社会一个环境咧，佢觉得哇， 好不知所谓。 咁傍晚时分咧，佢吩咐两个人担住啲油，咁啊喺度巡。咁啊，然后咧，佢以下呢四种人，佢见到边啲人，佢叫嗰啲人帮佢加油咧。 嗯，就系佢担住啲油，跟住佢就有边四种人嘅话，系会帮佢哋 加 油， 系啦， 加咩油啊？加佢灯油， 花生油啊， 加落乜嘢度？ 你肯定 系 加落喺边度？ 加落乜嘢度？ 嚟，所以而家我俾四个答案你，哦 ，OK， 听住咯，第一就系咧见到哇，喺啲人煮饭啊，以前农业社会好穷嘅，冇油唔得嘅，咁啊加啲油。诶，就系咧，哇啲， 即系穷人啊， 系啊。唔系嗰啲煮饭嗰啲人， 煮饭嘅帮佢煮饭嘅油 系啦。另外就系咧，哇！有啲小朋友读书喎，嗰盏油灯都冇乜油嘅，帮佢加啲油。系啊。第三就系咧，田野耕作咧，有时咧都好辛苦嘅。咁佢哋咧喺嗰个田野嗰度咧，就帮佢加啲油，等佢点住盏灯，又可以整啲嘢食。第四种就系咧，穷人。 帮 啲穷人， 穷人， 穷人加油，等佢有啲灯啊， 都系灯，即系二三四都系灯， 系啦， 即系争在系咩人？ 唔系冇错啦， 即系你四个选项简单啲嘅，即系 A 煮饭嘅人 ，B 读书人系嘛 ，C 田野度不耕田嘅农夫，定系 D 穷人系咪？ 冇错， 早啲咁样讲就得咯。 喂，咩叫阅读理解啊？而家你系听力理解。 唔系，但系你穷人嗰度咧，可以包前面 A、B、C 嗰啲人都穷都得噶喎， 啱噶。 校长 系咪啊？ 你改翻你嘅宽容， 所以我哋解咗穷人咧，其实冇理由唔啱噶，包晒噶啦嘛。 系咯，即系冇油咯，总之就系冇油咯。 总之冇油啦，系啊。 嗱，有个就系即系煮饭嘅，有啲喺田野嗰度做嘢， 好好好， 系啊。 即系田野嗰个未必穷嘅，田野嗰个未必穷嘅， 农 夫嚟嘅啫， 系啊， 未必穷嘅， 系啊。 我觉得农夫嗰个窄啲啫，即系夜晚黑会收割嗰啲， 咪就 系 咯， 唔 系 嘛 日头啊嘛， 佢作嗰啲好渣噶，系啊，所以你唔使同佢拗。头 先我听到我都笑话， 夜晚耕田， 夜晚耕田嗰度啊，系咯， 你哋未差我哋 日入而息啊，有冇听过啊？ 系咯，夜晚系咯，好快 又守住个田野，惊有啲田鼠啊！ 你系你都作个倒夜香啊！ 倒夜香使鬼担凳咩？ 咁样梗系要担凳啦，担凳啦， 好耐咯，好落你块面， 唔系咯， 点算咧？你话，好渣。 唔係好啦，嗱，即係嗱，而家咩人咧夜晚黑會想用燈咧？我揀學生咯， 我都係讀書人， 讀書人 係啊，係咪？係啦，讀書人啦， 係讀書人， 全部買曬 讀 書 人，啱唔啱？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 有後邊 嗰個 校長， 後校長 係 啊，全部讀書人， 好， 答案揭曉啦， 好， 真係一條好有養分嘅題目，真係讀書人， 好耶！ 從此咧，佢哋就加油咧，就係哇！都是鼓励读书人喂努力啲啊加油啊。 所以加油就是交给学生啊读书人。 收起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 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偷拧，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风息，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他都不知情，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扇穿透的。 知唔知十一点半后咧会继续由校长问问题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嘅监制已经翻咗嚟啦。点解今日翻嚟咧？因为帮我哋接电话，咁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冇错啦，打咗电话嚟十二点半就接通就可以点唱噶啦，1872388，快啲打嚟啦！我哋监制欣欣接紧你电话。透光者，我哋由 Gigi 严美希嘅呢一首歌，十一点半廿七度气温比较温暖嘅呢个星期五啊，先听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现时非常繁忙，并有大量旅客等候乘坐金巴出境。金巴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呼吁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署方又说，深圳湾公路大桥往深圳方向的交通繁忙，提醒驾驶人士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要忍让和小心驾驶，并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复活节假期第一日，入境处预计是陆路出境较繁忙的日子，粉岭站外往香园围口岸的巴士站有大批市民等候， B7 乘巴车接车接载市民到香园围口岸，有来自七个家庭的21人到南澳三日两夜，预计每个家庭花费2000元左右，认为南澳物价较香港低，有小朋友趁假期同家人一起到四川成都探亲，打算逗留2至3星期。东涌裕泰苑裕英阁一个单位朝早发生火警，三人受伤送院，至少一只猫死亡。单位的58岁女户主朝早6点左右报案，怀疑使用火枪期间发生意外，事件无可疑。女户主面部烧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另外两名65岁和80岁女街坊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在涉事单位救出4只猫，其中至少一只死亡。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18723888，阿黄天恩等紧你哋嘅电话噶啦，可以打嚟十二点半点唱。你又知唔知？欢迎圣公会李福庆中学吴优美校长， 吴校长你好， 各位同学早晨啊！系今日咧准备咗啲题目咧，就睇下同大家交流一下啦。 好， 浅唔浅噶？ 都有啲常识嘅， 睇你智力啦。 好啦，嗱，边类型嘅问题啊？ 同教育界有关嘅， 即系边啲啊？即系边？即系咩？ 即系教育界， 即系嗱，了解一下而家嘅同学仔，即系读啲咩科目啊？学校有咩活动啊？呢啲啦，好唔好啊？ 好，好啦，嚟啦， 最中意呢啲。 第一题。 嗱，第一題咧就大家知道而家高中就考呢個香港中學文憑試啦，係啦 DSE， 咁咧就有甲類科目，即係我哋平時讀嗰啲傳統科目啦。咁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認識一下呢個乙類科目，嚇乙類科目咧就係啲應用學習科目嚟嘅，係啦。咁啊總共咧都有60多科嘅喎，係啦。咁啊好多唔同範疇都有嘅。 校長問一句，有冇限住考幾多科？係 啦，考幾多科噶？ 有嘅，即系大概7科8科咯，都唔可以太多嘅， 系啦。如果个能力够咧， 你可以考80科嘅， 考晒佢咯， 你咪考咯。 系啊， 我问下啫， 嘥晒时间。 我都系咁讲下啫。 哦，你对唔住。 好啦，咁咧就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嗱呢啲课程咧就会比较同职业相关啲嘅。 嗯 ，OK， 因为应用啊嘛，系咪？ 系啦，冇错啦。咁咧嗱，以下咧 A、B、C、D 四个选项，边一个唔系真实有嘅应用学习方法？ 不是，有三科是。 是啦，三科是真的有的。OK， 好，来啦。A， 电视电影制作。B， 美容学基础。C， 新派东南亚菜。D， 航空学。 新派东南亚菜啊。 新派 这个有的，有的，真的有。我搞 你错点，你错点有 新派有冇旧派啊？点解要强调？点解要强调新派嘅啊？阿校长， 佢个设嗰个科目系咁，我都解唔到啊！ 即系标准系嘛？新派 嗱，不如又问下你哋啦。嗱，如果 A、B、C、D 啊都真系真实存在嘅，你想拣边科读啊？ 电台电视 系啊， 电台电视 系啊，或者 B 啊美容咯， 美容 系啊，美容我觉得 OK 噶。 D 系咩话？所以 D 系咩 ？D 系航空学， 航空都叫啊， 航空有系嘛？ 航空。 小强同学咧，想拣边科读咧？如果你自己有得， 如果你读啊，梗系新派咩啦？乜嘢赛？国际赛？ 会唔会想读航空学咁啊？ 中意食嘢嘛？ 航空我好熟噶啦，我成日放飞机。 专家啊，已经喺航空业嗰度，专家嚟嘅呢个。 咁你读啊？咁你读啊？读边科？ 我都系读航空， 都系读航空啦。 你话放飞机好熟嘅， 系啦。我拣航空， 有兴趣嘛？可以再钻研啊嘛，系咪？好，大家揀曬未？ 我揀航空， 揀啊！ 唔係不是， 不是， 不是， 我揀啊！美容咯，我揀。 美容有噶啦，傻佬。 我中意啊！ 即系 B 同 C，B 同 C 都有係咪？即係你覺得 B 同 C 都有。 B、C 有。 B、C 都有。 係啦，不是真實存在嘅咧。 是真實存在啊！航空 啊！你校長啊，你係指即係2023、2024年？ 冇錯冇錯，係啦，即係 2023至係啦，今年 冇提供嘅。 OK。系咪揀曬啦？大家都 你揀未啊？ 我揀 我未啊！我未啊！你揀咩啊？ 我揀咗 航空。 你揀航空， 跟住 你 咧？ 你揀美容 啊？美容 嘅 真 係。我揀航空啦。 嗯。 但我又唔信你個新派。新派咩話咩菜啊？ 新派 東南 亞 菜係咪？ 嗱，我覺得烹飪一定 有嘅。 係啊。 但係佢有冇呢個啊？ 係啦，即係有冇呢個菜咁樣咧？ 有。 佢可以有另外啲嘢噶嘛？就可能整麵包啊，沖咖啡啊咁嗰啲。係啦，冇錯。 係啊。 好啦，你揀定未先？一個揀美容， 嗯， 兩個揀航空。 我揀新派東南亞菜。 哦 ，OK， 好，即係 B、C、D， 係啦 ，B、C、D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啊？ 有冇人啱？嗱 ，B、C、D 係冇人啱嘅。 香港電視節目製作。 系啦，电视电影制作咧， 好实用喎。 系啦，嗱，咁咧大家唔使咁失望嘅，系啦，佢咧冇 exactly 电视电影制作，但系咧有一个咧，都啱你哋读嘅，数码媒体及电台制作。 哦， 即係而家用數碼啦，因為開始用電子啦。 校長，你叫我哋讀，即係話我哋水平未夠啊？ 唔係鑽研啊嘛，有興趣嘛，你哋可以進 心，叫 心 操。 你做人唔使咁嘅， 係啊，唔使撩嚟講嘅。 好， 好， 第二條， 第二題啦，嗱，第二題咧同第一題咧都有啲關聯嘅。就唔使咁緊張嘅。嗱，我想問下，應用學習科咧，嗱呢啲科目咧就唔使考筆試嘅，係啦，做 project 啊，做下 presentation 嗰啲嘅，係啦。咁就想問下啦，佢最高可以等同於甲類科目嘅第幾級咧 ？OK， 四個答案 ：A 第二級 ，B 第三級 ，C 第四級，同埋 D 第五級嘅。 啊，校長啊，我想研究下 第幾級 嘅 意思 係 咩？ DSE 咧計分咧就由level one 去到 level five 嘅，係啦，咁所以就唔係最高啊，最高級 唔係最高， 係啦，五星星嗰啲係最高級，係啦。咁我而家就問你一二三四五，係啦，五級 目嚟講嘅話，冇 錯， 等於 嗰四個答案係咩話？可唔可以講得？ 好啊 ，A 五咯 ，A 係第二，二開始係啦， 二開始， 二開始係啦 ，A 係二級 ，B 係三級 ，C 係四級 ，D 係五級， 三級 好。 我撞 嘅， 四 級， 我真唔成，我真唔成。 咁我五級咯， 四級， 系啊，三四五都有人撞， 三四五都有人。 四個答案係二， 好有冇人啱咧？今次 有冇啱？有冇啱？ 我可唔可以二答五啊？ 買馬而家， 二答五 買馬。 好嗱，今次咧就係有人啱嘅，係有人啱嘅，係啦。答案咧係正確答案係 C 第四級， 好嘢， 係啦，最高級別係第四級，咁咧就為之達標並表現優異二啊，即係 distinction two 啊， 嗯， 係啦， 星星啊， 咦咁幾好喎， 第四級 啊，係啊， 即係讀下呢啲咁樣， 係咯， 係啊，你哋都有興趣嘛，係嘛， 有啊， 有啊， 係啊，實用啲咯嚇，啲同學仔都好中意嘅，係啊，所以頭先新派東南亞菜咧好多人揀嘅喎， 哦， 係啊， 佢哋使唔使喺學校煮嘢食？ 要，一定要， 要啦， 你食過？ 同學仔成日都拎嚟嘅，系啦，所以我话你唔好再拎嚟啦，肥多几磅嘅，再拎嚟。 真系咁嘅意思，定抑话你有其他意思，所以唔食啊？ 即系个意思系 人哋 谂 嘢唔好似你咁嘅， 肮脏啊谂嘢， 系咪先？ 唔系，同埋唔紧要，佢哋有导师噶嘛，导师会做嗰个监控，监控得好好啊，调试系啦，出品系冇问题嘅，系啦。 担心校长啫。 好啦，第三题， 好嗱，头先同我表现得好好啊，咁啊嚟第三题咯。嗱， 我都冇啱過， 我冇分喎。 有啊，小張同我啱咗嘛，係 啦，撞啱一分。 係，唔係你好認真啊嘛，係啊，態度係可以加分嘅，係，梗係啦，態度計分嘅。好啦，第三題啦，嗱，教育局咧而家咧全面咁樣去照顧學生嘅精神健康啊，你有聽過啦，係咪嚇？咁咧嗱，本學年咧就為所有嘅中小學咧發放呢個一筆過嘅校園好精神津貼啊。咁可以舉辦同精神健康相關嘅活動啊、課程等等啦。咁我想問下你啦，呢筆嘅津貼嘅金額係幾多錢呢 ？OK 嚇。咁呢筆金額咧係分兩部分嘅，一部分係俾學生嘅，另一部分俾家長嘅。OK， 嗱，即係要搞啲活動俾家長，家長精神健康都好緊要噶嘛，係咪？好啦，咁啊 A 學生嗰邊咧就40,000蚊，家長嗰邊就10,000。OK B 啦，60,000同10,000。C60,000同20,000，同埋 D 70,000同20,000。 哇，咁多噶！ 我拣 A 啊，40,000/10,000。 四万一万。 我拣60,000同埋咩话？六万一万。 六万 一 万， 六万 二 万， 系啦。 六万一万。 六万一万。 嗯 ，OK。 我拣60,000/20,000啦。 你拣60,000/20,000。 系啊。 我40,000/10,000。 我想多啲俾家長， 俾家長多啲 係啊，因為都幾辛苦其實。 好啦，咁呢題咧， 啱即係 A 即 係 A、B、C 都 有 啦， 係 啊， 有冇人啱啊？ 今次係有嘅，就係小鋭同學啱嘅，60,000/20,000， 應該啊，咁辛苦家長。 係啊，即係總共都有成80,000嘅喎， 係啊， 係 啊， 應該啊。課程啊嘛。 系啦，总之系同精神健康相关咯，系啦， 要啊要， 大家真系要留意啊， 系啊， 系啊， 小朋友啊， 冇 错， 系啦，要开心啲， 系啊， 嗯， 嗱，咁我又想问下你哋喎，嗱，如果学校有80,000啦，你作为同学咁先啦，你想学校帮你做啲咩咧？安排啲咩咧？ 下一条问题， 类似啦，有关联嘅，有关联，有关联，系啦，即系问下你哋先， 好， 你又想即系学校用呢笔钱同你做啲咩咧？ 但系我去旅行， 去旅行， 嗯。旅行都好紧要噶，舒缓一下嘛，放松啊嘛，读书咁辛苦，系啦，考察游学团诸如此类嗰啲嘢，系啦。 精神 神健康可以做啲咩嘢咧？ 揾阿 Doctor Matthew 咯， 揾下啲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 專家、 專家 分享，又或者係啲身心靈嘅一啲訓練啦，譬如可能係即係做下 meditation 啊、瑜伽啊，咁呢啲咯，係我覺得好緊要嘅呢樣嘢。 要話係啊，係啊，因為同學嘅壓力真係大， 係 冇錯， 辛苦好多。係 啊， 我今日做一個鐘頭同學，我壓力都好大。 大家咁話，係啊，我好少會認同你講嘅嘢， 唔知有冇津貼咧？ 冇冇冇，系啦，我哋 零蛋喎。 嗱，咁啊，小强同学系啊，小强同学呢一题咧，校长对你好有信心，应该会答得啱嘅，系啦。 几心机啊你？ 好啦， 我仲大压力， 因为关于精神健康啊，你应该识答。 嗱，我而家第四题咧就系问啦，以上呢个80,000蚊嘅津贴咧系唔可以作以下边个用途 ？OK， 系啦，唔可以。OK， 好啦 ，A， 请啲同学仔食，全校食朱古力。 好差， 食好 唔 多啊！ 点解唔俾啫？我 B 好啦 ，B 请一啲教学人员放学咧教小朋友做功课。 OK， 系啦。好 ，C 买个沙包俾啲同学仔咧可以打可以发泄嘅。 系， 同埋 D 安排小朋友咧进行呢个攀石嘅体验。 攀石一定得 ，B 一定得啦。 系啊， 攀石朱古力 A 补习唔得，补习唔得， 唔可以系嘛？ 唔可以， 唔可以 补习，因为加大压力。 但系打沙包，全校100个同学，100个沙包， 又唔止100个，即系你喺个室嗰度安排2个沙包咯， 轮流打咯， 轮流打下咯，系咯， 同一时间系咪创造世界纪录系咪？ 系 打沙包教做功课唔， 打沙包 应该唔系做功课， 打沙包。 但你想想即是作为一个家长你精神压力很大。如果有人放学教你小朋友做好功课回去不用做， 那 你精神即刻健康。 但个小朋友辛苦喎，放学仲要做功课喎。 而家都唔系太好噶咋，去到补习班啊，各样各样系嘛。 所以唔应该做功课。 我拣打沙包， 好，你拣打沙包。 你拣打沙包， 唔可以。 打沙包系好健康嘅， 唔可以， 唔可以啊，唔可以啊，系啊，唔可以打沙包。 我觉得有啲暴力啊。 唔系，特别喂沙包可以好好 宣泄噶， 都系一个运动嚟嘅。 你打下啦， 你自己都挂咗个喺个肚啦，系咪先？啲得人打佢咯。 咁啊，小鋭同学咧，你拣咗未啊？ 未啊！食 住，快啲啦，咁早落堂啦！ 我系咁噶，嘈之巴闭就系咩？未做晒功课。A 啊 ，A 系咪？ 食朱古力， 食朱古力， 补习 可以， 补习同埋打沙包都有人拣喎。 好， 等阵，等阵，等阵， 点啊？小强同学， 定系唔俾攀？ 想转态， 快啲啊！ 攀就一定得啦，系咪？但系个问题危险啊嘛， 唔系可以矮啲嘅啫， 咁啊系，或者打滑 三尺咯，爬。 系啊， 好点样？好啦， 咁 啊 ，A、B、C， 最后答案，好 有 人啱嘅，系啦。今次咧就系呢个小张同学， 请 教学人员补习做功课系唔可以嘅， 最辛苦呢样嘢啊。 系啦，咁啊，其他都得，系啊，即系你如果整个 朱古力都得啊， 可以朱古力系啊，大家食咗之后开心啊嘛，系咯， 朱古力可以舒缓压力噶， 冇错系啊，同埋打沙包即系例如一个精神健康课入边啦，咁啊有一啲唔同嘅用具可以俾小朋友宣泄 啊， 都系可以嘅， 冇错， 我都觉得 好嘅。好，俾题之后啊， 第五题 都第五题啦， 好第五题啦，嗱咁呢个咧就同而家放假啦，系咪？放假咧就其实好多小朋友咧都翻咗去国内咧同啲学校交流，好多团出咗，咁有啲叫姊妹学校计划啦，系啦， 叫姊妹学校计划， 冇错，姊妹学校系啦，咁咧就安排中学啊、小学啊、特殊学校咧，咁咧你哋可以去到国内结盟一啲姊妹学校，咁啊可以交流啊咁样啦，咁而你啲参与嘅学校咧都可以获得津贴嘅，咁而家就问啦。学校咧可唔可以同唔同类型嘅学校缔结为姊妹学校嘅咧？点为之唔同类型啊？即系我系中学同一间小学缔结，我系小学同一间可能系中学咁样， 成为姊妹学校， 冇错啦，系啦，得唔得嘅咧？吓 ，A 系可以嘅 ，B 系唔可以嘅， 可以， 可以咯， 一定可以， 唔可以， 点解？点解唔可以？ 你小学梗系，如果譬如话你去到交流。 你梗係 level 唔同係嘛？即 係 認知唔同。我但我覺得 中學啦， 我覺得都可以啫。 小學同間大學結盟啊，冇可能。 有乜問題？有乜問題先？如果係咁樣， 最好就男校同女校一齊結。 佢性別嗰度係啦， 我冇講啊。 係啊， 性別好似冇乜特別限制，係啦，即係唔同類型而家係係啦， 唔可以， 可以， 我覺得可以， 兩個可以，一個唔可以。 答案， 阿小強同學，我想問你頭先啱過未㗎？ 冇啊，冇啊，冇啊， 我要出拗肚痛。 你呢个问题，你呢个问题几好？ 肚痛。 你呢个问题几好？ 我要去医疗室。 啱过未啊？你 冇 啊？唔系嗱，咁咧，嗱呢题咁样处理啦，系啦，即系系啦。 嗱，俾翻少少分你啦，俾翻一分同情分你啦。 我唔要同情分啊！ 嗱，咁咧即系诶， 系啊， 头先系两个可以啊嘛，小强我就 唔可 以嘛，系啦，好嗱，咁啊，小强同学咧，你个唔可以咧都唔系完全唔啱噶，其实咧，如果你系二三学年之前咧，你系啱， 嗯， 系啦，二三学年之前咧就系唔可以唔同类型嘅， 哦，系啊， 系啊，咁系今年咧二三二四学年咧先至开放咗，咁可以同唔同类型。 咁校长今年佢啱唔啱啊？如果咁， 唔系我都系错， 如果今年嚟佢啱， 我认错，错咪错咯， 系啦，咁咧所以咧就二三二四学年开始咧就开放咗啦，即系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唔同类别咧都可以提结。 但校长，我想问咧，其实咧头先佢提出嗰样嘢咧都系嘅。如果大家嗰个年纪唔同咧 ，level 唔同啦，咁替结咗嘅意思，即系佢哋系咪一定要一齐沟通啊、玩啊、进行活动噶？会唔会有啲出现咗一啲叫做年纪之间嘅障碍啊？ 我諗障礙就唔太多嘅，即係例如好似你中學都可以學下點樣去教啲小朋友啊，教佢做手工啊，或者一齊做一下一啲AI 活動、啊， 即係小老師咁啦，咪小老師計劃咁咯。 但我反而想問嘅就係點解會之前唔俾，但你而家俾咧？即係佢考量嘅嘢係乜嘢咧？ 佢最主要咧就係想大家嗰個交流面可以寬闊啲， 哦， 即係少啲限制。例如你小學，我想認識一下中學的學習環境是怎樣的呢，是的，嗯，其實呢，即當中的交流我們都覺得是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 包不包括大學的， 大學就不包括了，這裡 中小學而已， 校長你下次有這些交流會你叫上我，我真的覺得自己的知識很貧乏， 是不是我們剛剛去完東莞呢，是的，剛剛做了一個交流是很開心， 可能跟我們說一下，就是交流 是 什麼，我想問 我們今次呢就上去同一間學校呢做一些數字運動會，是啦，咁咧就系将呢个科技咧联系运动，系啦，咁就用科技去计算大家嗰啲心跳率啊，等等啊，咁样吓，咁去做一个比赛咯吓，咁咪两间学校咧一齐组队噶啦，即系打成一片咁样，互相交流咯， 好开心， 都好啊，咁样 可以啊， 使唔使要签家长嘅回条？ 系啊，本人 一定要啦，系咪？即系都要家长同意噶嘛， 贵子贤弟， 当然啦，一定要家长同意，系啊，咁好似我哋今次星期三出发。在深圳湾过关我眼见都有二十团， 哇，一团有几多人啊？ 一团啊，二十至到一百人不等， 咁即系四五百人噶咯，今次动员咗。 系啊，咁见到佢哋咧，有啲拎住乐器咯，一每人拎住一个乐器又有，咁我见到有一间小学咧拎住呢个高尔夫球棍去过关。 哇！ 一人拉住一个， 系 咁啊， 放假一样啊， 冇错啊。所以 有少少好似以前我哋嗰种活动教学系嘛，即系其实你可以就走出去嗰个校园，同埋嘅就系唔同嘅班房嘅话，你可以出去咧。我觉得嘅就系你会见多识广嘅， 冇错。 即系你会同人哋交流嘅，你会识一啲你自己唔识嘅嘢噶。 啱啦，所以我哋而家咧都几鼓吹呢个世界教室咯， 系啦， 非常好啊， 周围去系咪？ 好，非常 好。 我谂到你下次交流咧，我 零分， 我准备一啲你又知唔知有养分嘅题目，同所有嘅同学一齐玩。 好啊， 好啊， 我一定会讲系风骚快活人。 你去啊！你 好，今日多谢吴校长。吴校长最后呢个点唱有啲咩信息要话俾大家听啊？ 好啊！嗱，今日咧我就为大家拣咗咧我嘅偶像啊李克勤《命运符号》呢首歌送俾大家嘅，系啦，咁啊送俾我最爱嘅李福庆中学嘅老师同同学仔啦。嗱，《命运符号》呢首歌咧就系当年啊李克勤喺1987年出道嘅时候咧第一首佢自己作曲作词嘅作品嚟嘅。而呢一只嘅大碟咧都系我细细个第一只储零用钱买嘅 CD 嚟嘅。 哇！ 所有深印象啊， 系啦。咁命运符号呢首歌个歌词入面提到啦，我哋每个人嘅成长呢都好似种子咁样，我哋喺泥土嗰度慢慢发芽生长，长出一啲枝叶开花结果。而成长嘅过程入面呢，我哋必然都会面对住风吹雨打啦，有时会阳光好猛烈晒落嚟啦。但系呢植物嘅生命力呢係非常之强嘅。强到啊同学你有冇留意到有时喺啲好窄嘅石缝嗰度呢都会见到有植物生长到出嚟㗎喎。藉住呢首歌希望鼓励同学仔。你哋面对困难挫折嘅时候唔好睇小自己与生俱来嘅生命力啊。只要我哋一路坚持透过自己努力加埋身边人嘅支持，一定可以达到我哋嘅目标同理想。 他只要有一日含住开心的眼泪讲一声我做到。 好，多谢吴休礼校长。 吴校长抗例， 我会努力学习。 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敢，听觉心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漫漫长路更迷离，难再逃避去演戏，不知应不应该相信运气。让我攀高峰带着自豪，跌谁没有跌过染着粪土，但何惧那远处满是圈套，随着那圈高凭着那仙高，来让我看到我碰到我想到到达最高。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做做我命运符号，用我力铺我路途，只盼我有日会在星夜里，那天我会含泪说声我做到。人觉失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漫漫长路更迷离，难再逃避去演戏，不知应不应该相信运气。让我攀高峰带着自豪，谁没有跌过染着粪土。 李克勤的这首《命运符号》啊， 但何惧那远处满是圈套。 翻到十二点新闻报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凭着那线报， 翻嚟风骚发行就有车路的士，讲下电动汽车嘅新资讯。 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做做我命运。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跳跳， 大家车路的士，节日快乐，复活节 快乐，复活节 快乐，好开心啊！ 系啊，长假期好多人而家应该已经出紧去玩， 系啊，冇错， 咪就系咯。今朝揸车翻工啊，竟然路面好似冇车咁样，过海神奇， 冇人噶， 几乎冇有一个 break 啊， 系啊，纯上超开心， 大家都开心啦，最紧要系咪？ 好笑喺网上面有啲群组咧，就开始有人 share 话，譬如港车不上嗰啲系咩情况咧？就将一条洪水搬咗去港车不上嗰度， 塞死晒， 嗰边就塞死晒啦，已经 系啊！我谂车有车塞，人有人塞，过关有多人啊！咁大家预咗噶啦，咁啊俾啲耐心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 又讲呢个车路的士，又讲呢个系咪电动车方面嘅一啲问题咧？ 系啊，我哋可以探讨一下。其实电动车咧，其实香港政府都大力推行咗好多年噶啦， 冇错。 佢由2018年开始好大力咁推啦。咁、其实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喺政策上面开始会有好多大嘅改动啦。咁、之前都提醒咗大家噶啦。咁、如果考虑紧要买电动车嘅朋友啦、其实就尽量4月1日之前好买咯。咁唔知道大家 赶住3月31日 又决定 做咗未？买未啦？ 其实系噶，但系呢排嘅话，如果你有留意咧，佢哋有好多啲广告啊，都系会提你嘅，就系赶住喺3月31日，好似咩又唔使咩诶车换车啊，即系类似啲咁嘅优惠。 跟住佢好多都系诶标榜紧嘅，就系话你诶呢个3月31日同4月1日就系一日之间 嗰一卡。 嗰、那個價錢會相差幾遠， 差好遠啊！ 咁有啲係講幾廿萬嘅分別啊， 差好 遠，由70多萬可以變咗過100萬嘅喎。 系啊， 即系所以嗰个分别真系好大。 咁所以 阿潮 潮，如果可以预见嘅将来咧，一过咗嗰个卡之后咧，系咪会静晒咧？你估 嗱， 即系等于啲隧道加完价之后咧，大家硬系好似硬系觉得即系好未必接受，未消化到啊嘛。 我谂要一段长时间去消化嘅，因为嗰个心理关口事实上真系大咗好多嘅、你谂啊，其实之前就系因为政府大力去推住，咁、其实讲紧又有免费入油啦、又有喺呢个隧道上面优惠 插电啫。 免费插电、啊， 我都想免费入油。 不如咁，我哋大家谂下， 电车入油。 其实大家谂下，如果喺呢个理想世界里边，我哋如果有免费入油过唔过瘾 啦？我哋成日都话啊嘛，香港啲油都几贵噶。 系啊，其实香港嘅油价，我谂全球数一数二最贵 嘅，系 啊，因为以前我去旅游啦，跟住去到外国啦，去到譬如杜拜咁样。哇！你真系见到个油价咧平到难以置信噶， 好、多地方都系 太贵太贵啦，油、 你唔使讲乜嘢咧，你翻内地已经争 啦，系啊， 系咪啊？揸决啊！ 系啊，有好多车友已经开始比较紧啦，内地同埋香港两边之间嘅油价分别系几多啦？其实讲紧你真系悭到一半出嚟， 一定有，一定有 入满一缸系绝对悭到一半出嚟咯。咁、所以亦都啦，好多人系会而家系上国内入油再翻落嚟啦，会有呢个现象噶啦。咁系啦，咁而家 港车北上去入油啊？ 系啊。翻落嚟之前順便入滿佢先翻落嚟，而家好多 條數都係咁計㗎啦。 係啊，咁所以我哋又睇翻啦。咁其實大家知唔知道我哋之前電車一路都係講緊，好多地方係 唔使錢㗎嘛， 插電 咁樣㗎嘛，係 啊，係啦，免費插電。 但係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呢樣嘢應該係用者自負嘅。唔知大家點睇呢一樣？ 梗係啦，當然係啦。 係啊，因為其實講緊我哋入油嘅，咁其實 都係俾緊錢㗎嘛。 咁我就。一路我其實都唔係好認同嘅，就係 佢想咁樣有作為一個誘因啫， 誘因 係啦，佢開頭嘅時候作為一個誘因啫。 事實係一個幾大嘅開支嚟嘅，對於政府嚟講，咁亦都唔算太公平嘅做法啦。咁我哋又會睇翻，其實全球有冇其他地方？系会 有咁嘅做法咧， 使插电咧，咁其实系冇，真系冇乜边几个国家会咁样做喎。咁所以香港呢个都几特别嘅做法嚟嘅。 咁我谂莫过于都系希望推快 啲 啫，系嘛？即系 希望尽量可以将呢个节奏行快啲啦。 但系呢一样嘢会唔会无限期咁直落咧？当然系唔会啦， 唔会啦。其实咧，我哋又今日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喺4月1日开始咧，其实喺房委会下嘅停车场， 时租嘅车位， 时租嘅车位，其实佢哋已经要开始好多都要收钱咯、 但我想知咧，即系嗱，钱都有分叫贵同平噶嘛？ 冇错。 而家咧，香港嘅我哋嘅揸电油车普通嘅停车场啦，其实而家已经系叫做一般都叫贵，我觉得偏向贵。以前都仲有啲10多蚊，而家咧好少会有10多蚊一个钟噶啦，而家起价起标都20多至30蚊咁滞噶啦。 其实真系好少可会有10多蚊嘅停车 场，好少噶啦而家。 系啊，所以而家讲 有十几蚊，跟住下边写住半小时。 系，我见过半小时，系啦， 我试过啦，18蚊嗰 种，中晒 房，中晒房， 系啊，点解写住半小时？我 半小时十几蚊都叫平啊！有啲地方 系200多蚊啊！我攞车嘅时候 好贵嘅，香港泊车都系而家好贵。 系啊，其实你讲过咧，我唔知道你系咪观塘。我试过一次入咗去之后，我真系唔觉嘅，好平，因为系成条街突然间佢好大个牌，10多蚊，我谂都唔谂，二话不说即入， 系啦，18蚊半小 时，系啦，就系佢啦，好大个牌， 点知俾钱？哇，咁贵嘅咁样， 中伏， 中晒伏， 系 啦。咁而家咧，我哋会点样样嘅咧？佢嗱，房委会楼下嘅停车场点样咧？佢哋嗰啲叫中速嘅插电系会变咗做20蚊一个钟嘅。 Okay， 大家理解清楚，你入去嗰度泊车 系 当然要俾钱 啦， 当然啦， 系啦， 系啦。 之后插电 系另外一个费用嚟噶， 上面再俾钱嘅嘢嚟噶， 啱啊， 系啊， 咁系咯。 我哋又翻， 如果你两样嘢 double 咗，咁佢咪即系唔使入，即系唔使泊车。 咁所以我哋而家系即系翻翻去用者自付嘅原则啦。咁好多嘅停车场都会慢慢有呢一样嘢噶咯。 嗯。 我哋好快咁样讲一讲受影响嘅位置啊！我哋讲九新界，好快话俾大家听。 九龙先啦， 我哋 近地 九龙先啦，不如好唔好啊？ 好啊。 咁我哋九龙嘅咧，我好快咁样讲一讲啦。 啊，对唔住，港岛快少啲喎。 港岛好少啫， 系得一个啫， 得一个啫。即系港岛啦，好嘛？港岛得石排湾村啫， 系啦。受影响嘅位置啊。 受影响位置。之后咧，九龙咧，我哋有长洲湾村、海盈村、大本营。咁之前我哋呢度 cover 咗深水埗啦。 系。 观塘嘅有大本营、牛头角下村、 安 基 苑、 安 达 村，系啊，呢啲就 近近地嘅九龙城啦， 九龙城就红磡村啦、启德村啦， 再近啲黄大仙， 再去啦，黄大仙。 启 祥 苑 系啦，咁以上嗰啲全部受影响咯。 系啦，即系四月一号之后啊，大家留意。 系咪佢 standard 嘅都系廿蚊？ 系啦，都系廿蚊。 咁廿蚊咧，我对唔住，我想请问，因为冇揸过电车，廿蚊咧够唔够？即系譬如你入油，你入 打爆 嘅。入油而家我谂入200蚊，你都唔系好够行嘅。其实而家 系啊 系 啊， 系咪我记得我以前揸车咧，我每次入300蚊，已经系半缸，但系而家咧起码入到500-600蚊先得。 而家其实入油真系好贵， 贵啊！ 你话真系可能500-600蚊已经系折扣， 起码。 之后 都系半缸到嘅就可能， 系 啊。咁你而家廿蚊嘅充电咧， 其实 通常会充几耐到咧？ 跟住佢因为呢啲中速嘅插电器嚟嘅，咁其实都要讲好多个钟先插得满啫。 系啊，咁即系你廿蚊其实都系可能一卡仔 嘅 啫。 廿蚊嘅 concept， 譬如讲紧咧，你譬如拍2-3个钟咁样计啦，2-3个钟佢一定系插到你应该系一半以上有多噶啦。你可能预1/4个。电商咯，系啦，咁所以都唔系差得满嘅嘢嚟噶。咁而家唯一嘅好处就系对于政府嘅库房嚟讲，变翻咗做呢个用者自付啦。 系 啦，咁再嚟咯，我哋去到 新界， 新界仲多。长北区就有呢个长隆围村啦，之后葵青区嘅有长青村、青富苑、葵盛西村， 系 荃湾嘅有象山村、梨木树商场，屯门嘅有青 田 村、 和 田 村、 欣田村， 沙田有四个， 四个啊，系啊，锦进苑、美田村、如德苑、水泉澳村，大埔咯， 有宝乡村， 系啦，西贡仲有一个雍明苑，再嚟啦， 哇，离岛都有，离 岛都一个噶吓，离岛系一个御雅苑啊，所以以上嗰啲全部都系讲紧啦，由之前我哋免费差嘅，而家系开始 廿蚊一个钟， 廿蚊一个钟， 加埋泊车买张红底啦， 系啊， 冇得走啦，系咪？ 所以咧，其实去到呢一刻啦，电车个推广，之前一路都系讲紧咧，香港系领先全球嘅， 系， 即系佢按人口比例嚟计咧，香港系真系好多好多电车嘅，咁而家咧就系讲紧啦，去到政府呢一刻咧，其实开始慢慢政策上面都开始放缓翻啦，譬如我哋讲开始要大家俾钱差电啦， 系啊。 税务优惠上面又少咗咯， 系啊！ 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我哋讲紧啦，之前我哋一路咪讲紧有个免税额嘅， 系 由2018年去到2023年嘅数据，大家估下政府系究竟系库房收入少咗几多少？我哋因为电车， 因为电车， 真系估唔到呢、這个， 好难讲啊！真系 系， 大家系会觉得。会用几千万啦，几亿啦， 几千万， 会少好多咯。我 即系嗰个数值系点？嗱，我其实我自己都揾咗好耐揾呢个数据出嚟啦。咁后我其实系会觉得哇，好哗然嘅嚟嘅。讲紧由2018年去到2023年8月呢个官方数据嚟嘅。政府系因为电车个税收系减少咗142亿。 哇， 亿成 140亿。跟住我就我哋再量化翻呢一件事啊！咁其实我哋讲紧之前咪话抄牌抄得好犀利， 系啊。 譬如我哋2024-2025年度，即系而家今个年度，我哋个目标咪9.8亿嘅， 系啊， 系啊，9.8亿啫。咁其实讲紧头先嗰140亿系等同于咩咧？就系14年抄牌嘅 budget 啦。 系 你嘅 target 真系好犀利。 系所以谂啊，即系就系少咗呢一嚿钱嘅个税收，或者再去啦，我哋好中意用呢个烟花指数啦， 放一次烟花， 一次烟花1,200,000啫嘛，系咪？ 其實講緊，如果我哋冇一140亿咧，其實講緊放到1000几次啊，即係3年、每一日不斷放煙花。即係所以咧，其實我哋之前講緊啦，香港政府嘅呢個税收補貼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優惠俾大家，一個 鼓励大家当时 换 车嘅诱因去推动紧呢一件事啦。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可以嚟到呢一刻都谂翻啦。咁其实而家仲有嘅，唔系讲紧一刀切冇晒呢堆嘢， 不过少咗啫， 少咗啲啫。咁所以就可以谂翻啦，自己喺生活上面，其实个 lifestyle 啊，翻工放工，其实中间我哋其实系可唔可以有得插电咧？咁、如果有得插电，我哋会唔会系谂下电车系咪一个好选择咯？ 头先我都有分享过嘅，我话因为其实我曾经有谂过嘅就话，真系应该要响应，因为点样都好嘅话，佢真系环保。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咧，我会忧虑一样嘢就系有个朋友同我讲，佢就话除非你每一日你揸住架车，就系、总之系 A 点到 B 点 ，B 点去 A 点 ，A 点。B 点 ，B 点去 A 点， 同埋中间要有得插电咯， 唔好去 C 点，系啦。如果去 C 点嘅话，你一定要有得插电。如果唔系嘅话咧，佢话一路揸住，一路见住啲电系少咧，有啲人系会好担心噶，即系佢哋 旁忧虑症啊。 嗰时我就未有呢个 terms 啦，即系啱啱先推出嘅时候，佢就话唔得噶，即系有啲人系会哇个心跳得好快，同埋佢会好担心嘅。 其实我肯定我自己系呢啲人嚟， 系嘅。 我就系呢一种，我 exactly 呢种人。 因 为 咧，其实我哋可以谂翻，譬如我哋揸开油车嘅，我唔知大家入油嘅习惯。有些人可以揸到见晒红灯先至， 我唔得， 我都系唔得嘅人嚟。我四分一缸油，我已经必须入油。 冇错，仲要系每一次一定要打爆油缸。 你真系好稳阵。我有时都会嘅，但唔系间即系间中咧，着咗灯之后，我要继续揸嘅。但系咧就揸咗一阵之后，就会开始担心。 我会好惊嘅，着咗灯之后，唔得啦，我就觉得下一秒突然间佢就会停低嗰种。 冇错， 但系呢 个讲 法唔会噶嘛，因为佢一定有啲士啤缸噶嘛。 虽然系咁，但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着咗灯，跟住我同自己讲就冇嘢嘅咁样，我就真系挨唔到，我就系争一个弯啫，我入唔到，上 得入去咁滞， 上唔到啊！我系西贡啊，吓死我啊！所以嗰次之后嘅话，我就永远都一定唔会俾自己嘅就系着灯啦。 西贡嘅油站仲要上车嘅，你一定上唔到入去。 我唔系上车，我就转入去啫。跟住咧，啲人就睇住喺度笑咯，抵死！玩到咁盡，嗰次真係好瘀啊！ 我都好驚呢啲嘅，譬如我屋企啦，譬如我爸爸咁樣，佢另外部車啦，跟住佢突然間會，喂，你幫我揸下部車啊！試過一次就，原來佢叫我幫佢揸下部車咧，佢係想我幫佢入油，但 係 佢冇出聲，我一出車冇耐已經著燈咯。 咦！吓死人啦！ 我真系吓死啊！嗰啲情况我真系好 我唔得噶，我好焦虑噶，因为我呢度揸住嘅话就系咁睇住个油缸个位度。 最惨系咩？ 系咪焦虑症啊？咁样 最惨咧就系当你知道咧，你而家行紧呢条路系唔会有油站，嗰样先焦虑。如果你着个灯嚟知道，哦，你大约前面有油站，你个心都冇咁惊。但你肯定呢条 highway 系冇油站咧，你就真系一路揸路惊。 好惊好惊， 冷气都唔敢开啊！我试过，我就 系 因为冷气都会装电噶嘛。 系啊系啊，嗰啲熄晒 油噶嘛， 开窗算数啦。 系啊， 咁其实谂翻啦，如果我哋同样嘅落翻部电车，其实咧个处理方法就冇咁简单咯。 系啊， 油站我哋入到去都系可能五分钟已经入完咗一次油翻去。电车个忧虑咧，你就去到个电站，你首先要排到有位，排完到有位嘅时候， 仲 要叉，系啦，你可能食翻个晏都仲未叉完，你就咁啊。如果我哋大家系出紧 job 嘅时候，突然之间发生呢样嘢， 我死俾你睇， 唔得，真系嗰件事。 喂，所以至少啊，即系如果科学啲咁谂，如果第时咧有个大电池拎走，趴入去行得，咁咧就好啦。 好早已经讲咗啦， 其 实 而家呢一刻咧，喺国内有啲牌子，佢喺国内已经有啦，去到欧洲佢都已经有呢啲所谓换电站。 系啊，有啲人嚟救你， 佢唔使嘅，佢就官方噶啦。佢其实讲系好多个大城市都有呢啲换电站，你只要将嗰个牌子嘅电车揸到入去。 你有介紹過， 係啊，三分鐘已經搞掂， 應該 係幫你換 嘛。 係， 時間就係金錢， 就係咁樣發展嘅。係， 或者有一啲嗰啲你可能 call 佢咁，跟住咧就係佢好似送外賣咁樣送咁啲。 係啊係啊係啊， 一黐埋去，即係好似你頭先俾我嗰包冰，一黐入去咁，就跟住佢有電啊咁樣。嗱 OK 啦， 其實都有喎。嗱，而家講國內啫。香港未有，外國未有嘅就係咩流動充電車， 係啊， 我嚟救命嘅，即係你去到某一個位，突然之間你真係冇曬電嘅時候，佢真係嚟幫你泵翻啲俾你， 冇錯， 係啦。咁其實呢啲我覺得會係一啲附帶嘅行業，慢慢會越嚟越多啊！你應該香港一定會有嘢， 除非你有埋呢啲咁嘅配套啦。咁我可能我都會考慮，但係若果你真係純粹就睇下你自己今日好唔好彩啦，又或者你唔好去第二度，跟住你總之你泊低嘅你架車嘅地方，我一定要有插電嘅。 話，我諗呢樣嘢都仲係有啲 唔 方 便，因為你 唔 知道架車一陣間行到幾多啦，行唔行到咧？呢樣嘢好驚。 係啊，所以我哋在座呢三位有憂慮症，應該都係唔係好得嘅，暫 時 呢刻 未得。係啊， 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諗翻啦，就係都係嗰句啦，喺自己個屋苑啊，或者公司啊，會唔會有呢啲叉電器？就係最大因素之一啦。 嗯， 如果發現咗呢兩邊都未有。但係亦都可以做多一樣嘢嘅，同屋苑都講下，喂，會唔會趁住而家香港政府仲有呢個資助計劃， 快快脆脆， 快快脆脆叫自己屋苑去申請，因為政府好大資助去俾所有嘅停車場車位加呢個充電器啊。咁如果大家屋苑都仲未發生呢樣嘢咧，大家其實可以主動去同翻自己屋企個屋苑啦，跟住提出下會唔會有呢樣嘢可以潛在發生得到啦。咁 啊，趙超你講嘅係就私人屋苑，係 咪 啊？私人屋 苑係啦，因為佢私人屋苑私人嘅車位啦，咁其實政府都已經呢個資助計劃都行咗年幾兩年啦。咁其實好多屋苑已經全面有曬呢啲所謂叉電器， 幫助大好多㗎。 係咁如果假設呢一刻有資助嘅情況底下唔去整，日後啦冇呢個資助嘅時候，就自己要俾錢 收收過後啦，冇聽教啦。 咁所以喺趁住咯，都係嗰句好大嘅資助嘅情況底下，其實好多方面自己都可以配合得到嘅。 係啊，不過政府都做咗好多嘢嘅。係啊，即係其實我諗呢一方面嘅話，都我諗係未來嘅趨勢嚟㗎啦。 未來趨勢 冇 錯， 係啦，即係中間我諗應該一定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會出現。咁但係就大家要好好地去衡量一下。 同埋咧，其實應該咁講啦，各大車廠咧喺呢個電車發展方向咧，大家都仲係有一個有陣時全力谷。有阵时收一 收 油， 系啊系啊，你见到佢其实有唔系太一致嘅， 系啊，因为咧其实好得意嘅，好多个车厂都系之前咧已经系有好多计划，话我唔知可能2021年我哋会全面电动化，将所有油车冇晒嘅， 取替佢。 但系而家有好多个牌子杀咗车，系啊，跟住佢哋会将油车系继续生产，同电车系平衡嘅。咁所以呢一个都系电车发展个趋势啦。咁始终都系好多个国家都系嘅，全力猛力咁样推谷咗好多年噶啦。咁呢一个会再可以维持多几耐咧？咁同埋嗰个电车喺实际使用上面，大家喺生活上面嗰个生活模式。又會有咗改變噶嘛？咁大家係有幾多係之前買完電車，會唔會又轉咗翻去油車？咁所以亦都中間係有呢啲人存在嘅喎。咁所以呢一個發展方向，大家都係未知嘅。 即係其實你講緊嘅就個市場其實都反映到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嗰啲車廠佢哋究竟點解會係咁樣嘅？即係之前嘅話就佢全力咁樣追驅，即係就催谷啦。但係而家個你會見到嘅就係其實佢啲油車都多翻 啲 時 候， 因為之前有好多個牌子直提講一個 full stop 噶。我唔知系几多年之后，我哋就完全会冇晒油车嘅。咁嗰啲有咗 full stop 嘅，佢将个 full stop 拎翻起咗， 拎翻走。 同埋呢一个趋势，你讲紧唔系净系香港系嘛？即系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就应该就系世界性嘅。 世界性嘅嘢嚟 嘅。啊，好啊！今日有好多啲非常之好嘅， 非常好， 讲俾大家听啊！ 我 自己 谂清楚啦， 都系自己好好地去决定。 OK， 多谢晒， 多谢 谢 12:2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围人啦，今日比较炎热嘅28度嘅温，相对湿度66%。星影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多云，沿岸有薄雾啊。听日星期六稍后同埋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添嘅，随后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翻嚟有12:30新闻同埋交通消息，翻嚟仲有点唱嘅时间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稍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依家非常繁忙，并有大量旅客等候乘坐金巴出境。金巴已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呼吁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署方又话，深圳湾公路大桥往深圳方向交通繁忙，提醒驾驶人士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要忍让和小心驾驶，并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复活节假期第一日，入境处预计是陆路出境较繁忙的日子。粉岭站外往香园围口岸的巴士站有大批市民等候。B 七城巴车接车接载市民到香园围口岸，有嚟自七个家庭的21人到南澳3日2夜，预计每个家庭会花费2000元左右。认为南澳物价较香港低，有小朋友趁假期同家人一齐到四川成都探亲，打算逗留2至3个星期。东涌裕泰苑裕英阁一个单位朝早发生火警，3人受伤送院，至少一只猫死亡。单位的58岁女户主朝早6点左右报案，怀疑试用火枪期间发生意外，事件冇可疑。女户主面部烧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另外2名65岁同埋80岁女街坊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喺涉事单位救出4只猫，其中至少一只死亡。日本小林製藥公司表示，新確認一名可能服用了使用紅曲原料保健品的人士死亡，疑似與涉事保健品相關的死亡人數增至5人。小林製藥上星期發布消息說，服用公司銷售的保健品紅曲胆固醇顆粒的人士出現腎臟疾病等症狀。厚生劳动省昨日发布的信息显示，曾经有93人涉事住院。小林制药收到的查询数量大约有12000宗。日本传媒报道，可能是去年4月至12月生产的原料中含有某种成分，正在加紧分析。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微风。指望明日稍后和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咁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启祥道天桥通往伟业街观塘方向之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而荃湾海盛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保安商会黄少清中学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咧稍为车多噶。咁而由于使用罗湖同埋落马洲口岸嘅人数众多，东铁线车站已经加派咗人手协助乘客，乘客咧请为行程预留多啲嘅时间啦，并考虑使用其他口岸过关啦。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提翻你一啲港岛区嘅坟场封路措施，先讲薄扶林方面啦。咁直至到下昼嘅5点钟，介乎域多利道同埋碧丽道嘅一段金粟街系会改为单程南行。 香港仔方面，直至到下午的五点半，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同埋由石棚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系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东涌与东路回旋处出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olly 燕婷、周恩婷、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和爱情是不是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快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是要攞牌的，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业主都可能上身的。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揀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最后半小时又点唱嘅时间啦，咁有啲 fans 咧就打咗嚟啦，亦都有啲人咧网上留咗言啦。呢个叫住 Anna 咧，佢话想点唱俾两个人嘅。Anna 话点俾妈咪，因为入咗医院啊，因为早日康复，出院之后咧要轻轻松松啊，做个风骚快活人。另外女女啦，星期日就十岁啦，祝佢生日快乐，迎接以后双位数字，哇，青春的风骚快活人生啊！ 耶、 yeah! yeah! ，踏入双位数字真系好似 好开心 嘅 另一个阶段啊， 冇错。好啦，咁当然啦，打通啦1872388嘅，仲有好多好多嘅朋友仔啦， 包括有 Angel， Hello，Angel， 三位好，三位，宝竹阿马小强同埋阿 瑞 瑞生日快乐， 多 谢 你嘅 Angel BB， 多谢你嘅祝福。 喂，你哋三个啦，就啊，我补足埋我上个月生日啊，自己 生日快乐， 我补足你，我都祝你 Happy Birthday， 系啦， 因为年有今日人。我是新名人士嚟，咁啊，你哋三个各有各千秋几好啦，即系个个都几好。仲有啊李瑞瑞啦，近期我觉得你个人善良咗好多，因为咧以前你 忍一忍，嗱李丽瑞， 啊你唔介意我讲，因为嗰时你喐下咧就起降啊，而家你我觉得你哇个人咧灵性唔同咗，就系唔会话我成日有啲嘢聽都唔啱啦，你就話馬小強乜，即係你唔滿意，即係可能要食藥。但係而家哇，好咗好多個人，仲仲有啊阿梁繼章咧，以前咧人嚟個攞嚟講笑，你會好嬲，而家唔係㗎，你個人豁達咗好多，成日喺度。 你以為真㗎？係 啊， 傻妹， 人 生 變咗好多， 真 係你。 多謝你兩個咧，翻翻嚟風騷快活人。 咁講 啊嚇，即係你兩個你三個各有各長處，同埋馬小陽嗰個肚冇得搞，要割開佢肚內脂肪出嚟先得嘅。 冇咁啦， 係啊 ，Angel 應該聽得好多嘅係咪？我聽我諗你係嘛？ 啊，我不停聽㗎，我聽你哋同埋啦。即系你好好啊！呢个即系你哋三个啦，同埋天恩都好好好正，同埋仲有嗰个咧， 小羊羊 嘅星儿吓，又系几好啊！你哋五个有时咧啊，仲有嗰个你哋做广播剧嗰个 天恩 表姐，表姐 吓又好好啊！啊，你哋两个咧，你又同阿梁继章咧，真系做广播剧一流。 嗯，冇咁讲。 系啊， 马老师啲剧本都好好啊。 系，同埋阿马小强又系有嗰啲作，即系佢编剧啲又好，佢个才华都唔错噶。你马小强嗰个样咧，其实咧，阿李丽蕊咧，佢虽然个人长，但系佢属于嗰种怪咧都好啊。人嗰个相咧，有种咧，好似阿赵日夫，好似个学型啊咁样，又呢啲又有才华嘅。 佢马型一个学型，一个马型。 系啊，有才华嘅，啲马骝型都有才 华。我有时系龟型， 有时系 K 型。 系啦，仲有咧。我本来点嗰只张国荣唱嗰只《换到千般恨》，点解我中意听佢讲佢只佢编曲比较好啲，同埋呢个歌词咧对我个人生咧，你第日听下啦，希望你抄到啊张国荣嗰个《换到千般恨》啊，系我有八成系自己嘅。 哦，唔紧要啦， 你嘅写照 系啊，但我哋今日应该系另外一只噶，系啊。 我知啊，因为天恩我揾唔到啦，我希望啦，仲有梁继章，我讲完四月一号系张国荣嘅死忌啊，我希望有人你播佢啲歌 好。多谢晒， 仲有马小强，你唔系中意张国荣噶？ 咩？ 问你系咪中唔中意张国荣？ 中意，中意。 哦，咁啊好啦，同埋多谢阿李啊，又同啦， 再见就算啦。 细张啦，九月十二号啊，张国荣嘅生日啦，你哋有恭祝佢。星期，我好多谢你哋，因为我系个 fans 哦， 其实每年哥哥系啊，佢嘅生忌死忌，我哋都会有一啲特辑嘅， 系啊，时多播下啲歌，因为我系冇 CD 机，我又上唔到网，我嗰个唔系智能电话嚟嘅， 知道嘅， 我系嗰个旧式嗰只。喂，好多谢你三个啊， 唔好咁讲。 多谢 Angel， 加 油啊！加油， 好，保祝你生日快乐啊 ！OK， 拜拜。 希望你喜欢呢首歌，拜拜， 拜拜。 怀念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死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似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我哋听电话咯。 系啊，因为今日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嘅，多谢你哋啊！ 多谢多谢支持。 好，第二位阿曼， 阿曼。 你好， 阿曼， 位 主持人好， 你好， 唔系第一次打嚟啊？ 我第一次，我第一次打中，我系以前打过几次，一系就听电话唔通，一系就打咗就轮唔到我。 今日 OK 啊，不过今日你系咪好似唔舒服啊？系咪啊？ 我系呢排第二次中新冠。 有少少休少少， 你 休息下，休息下得噶啦。 跟住啲毒。check 咗冇咗，但系仍然都系有些 处体 虚咁 样，攰咯，系咪啊？ 咁都有几日噶啦，病嘅又点都几日，咁你静心休息，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多节目，系咪啊？好快好翻。 咁我首先我要赞啊，因为我唔知道原来佢系唱歌嘅，咁我听到喺电台听到佢唱歌，发觉佢把声好好听，唱歌。 多谢。 其实阿文你唔好年轻，我听你把声咧， 你好细个， 系啦，你应该好细个系嘛？ 我八十后。 是， 所以你唔知道我唱歌， 都唔知 你知唔知道我都唱歌， 你一浴室唱我知。 你唱歌要有待改善啦。 阿文啊， 抵死， 系啊， 自己挖个 攞嚟衰，攞嚟衰咩话？ 我讲真话啫， 系我知。喂，咁你今日想点样点唱啊？除咗送俾自己，咪快啲好翻咗，有冇名啊？ 我祝你早日康复啦， 早日好翻 啦。系啊， 咁系啦，因为我过往咧四月一号咧，我都会去嗰度送花嘅，但系呢排身体就麻麻，你所以就唔去啦。 休息下先。 我曾经咧，我曾经有一次去送花嘅时候咧，因为我买咗张卡想写几只字，咁我冇位写，咁我就喺 hotel。里面嘅一间咖啡坐低，要杯咖啡，揾个位写嘢。咁写完之后想俾钱嘅时候咧，嗌极都冇人睬我。咁后屘有个 manager 就同我讲话，指住巴远处巴开话，有个人帮你俾咗啦。佢话见到你只花好靓，所以佢请你饮杯咖啡。 哦，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吓。 大家都好锡嗬，咁样明嘅系啦， 明晒 好啦。咁你有今日系咪仲有啲朋友都唔舒服系嘛？ 系我尽快讲啦，我尽快讲系。 好啊。 咁我有个朋友阿明就最近都感冒啦，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就系咁啦。 同埋我有个 系 好好嘅朋友，呢个我会讲长少少。呢个系我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咁我上年有一日无意中咧，就喺佢嘅 status 咧。就見到佢張相，我就嚇咗一跳，因為張相咧，佢就係剃光咗個頭嘅。 因為佢唔舒服。 背景應該喺醫院，咁我就好驚，見到好驚。咁我後屘嘗試 contact 佢，咁一路都 contact 唔到。咁 send message 又唔覆電話，又佢電話通嘅，但係就一路都冇回音。其實我揾咗佢，即係我唔係中意啲轟炸人嘅人，即係959 send 個 message 嗰啲啦。 最後揾唔揾到佢 咧？咁上年。終於找到他的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呆了，因為我想了很多東西，因為如果不是那麼大件事的話，不會是那張照片的、那個、 光頭 那個情形咯。後來打得通，不懂得反應，跟住他又說他不認識我。我告訴他我是誰，他說他不認識我。說了很久都溝通不到，跟住 Auntie 就聽拿了他的電話跟我說。咁讲咗好耐，咁就话俾佢听佢个脑有啲肿瘤， 影响到， 识唔识都好啦， 系 嘛，都祝福嘅就系嗰位朋友嘅就系，系啦。 咁跟住佢 auntie 就同我 auntie 就同我讲话，佢知道我系边个，因为话我个朋友就 成日喺啲，系因为明白，所以其实佢可能佢唔认得你啦，已经 系 嘛，同埋佢就佢唔记得。 后屘我俾张，跟住我同 auntie 讲我话我即刻 send 张相俾佢，因为有张合照，我话即证明系真系识嘅。 明白嘅。喂，阿文啊，时间关系啊，我谂我哋唔可以讲太长啦。佢叫咩名啊？祝佢快啲好翻，好唔好？佢叫咩名啊？ 阿蓝， 好唔好啊 ？OK， 好多谢晒阿文。 你都系啊，吓，好好保重。 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呢一个人间啊，仲有十分钟就一点钟，电话里边有另一位朋友打咗嚟嘅，佢就系 Money， 你哋好，小腾， 喂，你好啊 ，Money， 同埋张张，你 好， 你好啊，钱， 十月29号打过嚟嘅，因为嗰次系我打嚟咧，系点唱俾阿仔去结婚噶， 哦， 系啊，咁今日咧就打嚟咧就系点唱俾我老公听，今日 yeah， 今日佢生日， 今日正日啦， 系啊，今日正日同。昨日应该都是旧历生日和一日搭埋咯。 哦，咁十九年得一次嘅咋？你知唔知啊？ 系啊， 系啊，十九年先至一次，其实系件系一件事嚟嘅。 系， 你应该要好好地同佢庆祝下。 点样庆祝啊？ 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 ，Money？ 好啊，首先祝佢身体健康啦，同埋佢都系我大老细嚟噶嘛，所谓即系屋企嘅大老细。 系， 咁就叫佢都唔好咁少啲烦恼啦，同埋工作都轻松啦，最紧要我哋一家人都要开心心咁样咯， 最紧要 幸福。 老公叫咩名啊？ 叫阿蓝咯， 阿蓝 啊，蓝哥，你好啦， 系啊， 或者叫佢蓝蓝都得， 叫蓝蓝， 蓝蓝你叫噶嘛，系啊， 嗯，好啦，咁另外咧，我想就预祝埋我自己，我系4月4号生日， 好啊， 儿童节快乐， 多谢多谢，都系旧历同埋新历咧，都系。前后一日咯，咁样 太好啦，好好地庆祝， 开心啊， 身体健康， 好啦。 不过今晚如果不上去食嘢咧，就可能我知道今日好多关口都好多人啦，所以就决定睇下今晚上唔上去咯，因为都惊好多人咧，咁就麻烦咯。 喺人世界边度都好啦， 听听撞唔撞到你识嘅人啦。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没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吗？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 另外仲有好多嘅朋友嘅话咧，今日咧都打电话嚟嘅，包括有 Elisa， 佢又想点唱咧俾李慧如，即系慧慧啊吓，4月4号生日啦，想听咧另外一首歌曲嘅话咧，哦，应该都冇时间啦。 如果同阿 Money 一样喎，4月4号生日， 冇错。仲有就系 Polly 啊，想点唱咧就系俾老公听嘅，仲有陈太啊，想听 Beatles 嘅 Hey Jude。Tommy 啦，亦都想補足自己咧，同埋女兒3月咧生日快樂嘅。咁下個月咧，老婆生日快樂，有排咧就係元宵節 pop up live 嘅時候咧，企前排嘅嗰個仔， 我記得啊，我記得佢啊 ，Tommy 仔。 才是什麼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見你，那更加的好過。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填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晏昼一点钟，咁呢个假期咧，啱啱先开始，希望大家咧呢个周末咧过得开开心心吓，好地玩啊！另外咧，亦都代到最后一位朋友就系花花啦，佢话今日咧点唱，因为咧佢个 Honey 咧 Stuart 73岁生嘅，想食歌曲 disco 歌曲啊，大家一齐摁翻啊，好似我哋嗰日咧爱好系列咁样一齐跳啊跳啊跳啊，咁样开开心心，送俾大家咧就系呢个 Lunar Sisters 嘅叫做 Sexy Music 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呢一个周末呢个假期开开心心，我哋。下个星期一嘅十点钟，风骚浮人再同大家见面，好唔好？ 好， 拜拜。